創立總監梁卓偉同團隊估算，新型冠狀病毒的發病死亡率是 1.4%。他說雖然 1.4% 看落不高，但提醒現時有接近10萬人確診，加上檢測有限制，確實感染人數應該遠超現時的數目，所以 1.4% 的發病死亡率仍然不容忽視。他說年齡越大，發病死亡率幾何級數上升，70歲的是年輕人的三倍，而70歲以上的受感染機會亦都大三倍，所以要特別照顧年長人士。天氣方面，一道雲帶正是覆蓋華南，而現時影響廣東沿岸地區的東北季候風會在明日逐漸被一股溫暖潮濕的海洋氣流取代。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晚上沿岸有薄霧，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6点，跌621点，总成交金额119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82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5.8，跌10.4；汇丰控股50.65，跌1.15；中国平安87.7，跌1.35；建设银行6.35，系跌1.8；友邦保险76.05，系跌1.6；阿里巴巴203.8，跌3.4；美团点评100.7，跌2.8；信宇光学科技128.6，跌3.4；工商银行5.36，跌1.3；盈富基金26.5，系跌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088，瑞士法郎8.254，澳元5.161，加元5.806，新西兰元4.945，欧元8.7595。每百日元对港元7.3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37。日经平均指数报20749点，跌579点。港金现价报15520蚊，升3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76.4美元，卖出1677.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西行就排到景隆街的了。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一点。另外渡船街天桥过海都多车的，龙尾去到果栏。港岛路面西营盘的东边街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近住皇后大道西至第一街嗰段嘅东边街咧，需要临时封闭。如果要去医院道嘅话咧，车辆就改行西边街。仲有咧就系大道西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嘅慢线咧都有封路措施噶。咁现时嗰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伟兴发阶段咧就比较多车。九龙方面，大角咀合群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合群街咧而家系不能够通车嘅。观塘道西行去旺角，近住开源道交通都几繁忙嘅，咁啊龙尾又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另外，七咸道南去大角咀，近住公主道桥底嗰段咧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日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2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正令一点，健康加油站。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善阳。面对住而家的疫情，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自己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加强个人的防疫和卫生意识。均衡饮食都很重要的。另外呢，亦都想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医护人员讲声多谢。多谢你们守护香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香港一定会很快好翻的。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正令一点，同心抗疫。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好自己了。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走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下午呢，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呢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的。根据天文台的天气展望，听日呢是会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呢会介乎18度到24度，咁亦都是随后一两日呢天气会是温暖潮湿，早晚呢沿岸会有雾，到到下个星期中呢天气会稍凉的。嗱，其实呢而家就是即係三月啦。咁不过呢，其实可能有唔少人都喺度准备緊呢四月嘅复活节假期到底会係可以去边度玩呢。咁但係喺今日啦，呢个喺新型肺炎嘅病毒嘅肆虐之下呢，可能大家嘅假期呢嘅外游计划就要过得不一样啦。嗱，香港人好多人去嘅一个热点啊，就係日本啦。咁喺寻日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宣布啦，由下个星期一的零时起，直到今个月底，就要求咧所有由中国包括埋香港、澳门同埋韩国入境嘅人士咧，强制要喺指定嘅隔离设施检疫14日嘅，并且咧亦都系指定咗咧，只系可以喺东京嘅成田同埋大阪嘅关西机场，先至系可以俾中国同埋韩国嘅客机咧升降嘅。咁另外咧就系香港人去日本嘅免签证嘅待遇咧，亦都会系由3月9号起咧，香港同澳门人士免签证嘅待遇咧，亦都会系暂停嘅。嗱，咁啊，可能都会影响咗咧好多大家嘅唔同嘅规划，因此咧，不同嘅旅行社都纷纷咧取消去日本嘅旅行团啦。咁但系咧，另外一个都唔少香港人会去嘅地方咧，就系、是、泰国啦。嗱，似乎咧又有一点嘅即系唔同嘅情况出现。同埋个情况似乎都系即系有点而混乱。 因为呢其实较早之前呢已经是有一个咁样嘅消息呢，就话泰国呢限制嚟自港澳地区嘅旅客呢是会是需要去到之后呢都要隔离14日嘅。咁根据报道啦，其实呢是泰国嘅卫生部长就决定呢，话包括呢嚟自港澳地区嘅旅客呢需要自我隔离14日。咁但係呢喺寻日嘅首眼时分呢，又有一啲嘅报道就话呢泰国旅游局呢是否认入境者需要隔离14日。咁所以变咗即係今日有啲去泰国嘅旅客呢似乎都比较混乱，係唔知呢发生啲乜嘢事。因为你如果要隔离14日嘅时候呢，可能有啲人就未必会揀呢泰国继续去啦。咁但係可能大家都会关注㗎，如果我一早已经係买咗啲套票嘅时候，咁究竟点样去处理呢？又或者我参加咗啲嘅旅行团嘅时候，咁点样去处理呢？同埋呢啲嘅地方，即係唔同嘅地方纷纷呢係要香港嘅居民限制入境啦，又或者係要求呢检疫14日。到底呢啲措施会对香港嘅旅游业又带嚟乜嘢嘅影响呢？嗱，电话号码187231，唔知心机旁边呢有冇啲听众朋友呢，你係本来已经係订晒机票啊、酒店啊，諗住去日本啦、泰国啦，咁又或者呢係本来呢就已经係报咗团㗎啦。嗱，而家你获悉嘅情况係点样呢？不妨打嚟187231同我哋讲一讲啊。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3月6号朝早10点，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50亿元拨款，支援非政府机构推行过渡性房屋项目。有议员质疑非政府机构的推行速度未能够达标。人民力量陈志全： 即出了够钱之后，讲得难听就叫自生自灭，讲得好听就是你自己茁壮成长啦。咁样我就定了个目标是30000个单位的，我真的很担心拨完够钱出来是达不到标。 工联会麦美娟： 但如果这些非政府组织即使有你们的技术支援，有你们的资金资助，都不能够达到这个火神山速度，我哋就会期望不如你政府做啦。 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慧文： 政府唔系净系出钱唔出手嘅，亦都唔系将个责任卸俾呢个 NGO 嘅，而系本身嚟讲咧，我哋系做咗好多嘅协调统筹工作，亦都同 NGO 咧手牵手肩并肩。 拨款申请喺下昼获得通过。中午12点，香港大学医学院推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病死亡率是 1.4%。 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创立总监梁卓伟： 大家听落去好像不是很高，他感染的总人数呢到今天为止呢是接近100000，这个是确诊的数字。我相信真是染病绝对远不止这个数，就算你是 1.4% 死亡率，你是讲的很多很多很多人。 下午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2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有107宗确诊。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 咁由于疫情在短时间可以变化得很快，在各个地方不同国家城市的速度可能是相当快，所以我们建议市民要在计划外游之前一定要留意政府不停更新的一些外出旅游警示或者旅游健康建议和各地的疫情资讯。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關於咧喺日本同埋泰國嘅情況啦，咁啊，尤其是泰國咧個情況似乎比較即係信息比較混亂啊。因為我哋今日咧亦都同泰國駐港總領事館咧了解過，咁但係對方就話咧呢一個嘅即係要求即係某一啲嘅地區嘅人士入境咧要強制檢疫呢一個咁樣嘅措施咧係衛生當局咧佢哋有啲嘅頒布嘅。咁但係究竟係咪即係？ 即係適用於香港咧，似乎佢哋都仲要喺度咧瞭解緊。咁而亦都有一啲嘅即係旅客啊，或者有一啲嘅人士就話：，誒、哎，你問一問啦，你個航空公司啦咁樣。咁但係究竟邊個先至係可以俾到一個比較確切嘅答案出嚟咧？電話號碼1873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旅遊業議會嘅總幹事陳張樂怡嘅，陳太你好。 你好，陈怡平。 你好，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一讲咧泰国嗰个情况啊？你哋而家同泰国嘅旅游当局嗰方面咧，接收到嘅资讯系点样啊？ 根据泰国旅游局香港办事处俾我嘅消息咧，就系话泰国当局咧系唔会系对香港人咧系实施呢个检疫隔离嘅措施嘅， 系唔会实施隔离检疫，系。即係其實佢哋係即係可以去到泰國都仲係可以自由旅遊，自由即係旅遊嘅。 冇錯，係啦。 嚇，呢個係截到今日大概幾多點嘅資料啊？ 呢、這個是去到今日下午，其實去到四點鐘，我都仲同係旅遊局嗰邊咧一度有聯絡嘅。咁呢個係去到差唔多四點鐘嘅資料。 嗯，咁我想問喺業界嚟講咧，其實即係據你所知咧，去泰國嗰啲團而家嘅安排係點樣咧？ 因為冇呢、這個檢疫隔離嘅措施啦，咁所以咧所有嘅旅行團咧都會係按原定個計劃咧係出發嘅 嚇，即係會係個旅程係繼續嘅， 冇錯， 係亦都冇任何團係話會譬如取消啊等等，但係有冇收到好多嘅旅客嘅一啲嘅查詢咧？ 我哋唔係收到好多查詢啫，咁就我哋知道喺呢個月三月裏面咧，會有至少有70團咧係會出發去泰國嘅，咁就亦都知道咧係喺譬如講今朝啦，有旅客入境泰國咧係都冇遇到任何問題，亦都冇被要求咧係隔離檢疫，咁所以咧旅行團咧就係冇取消嘅。 嗯，即係都係順順利利嘅，係 啊， 都 係啊， 係 啊。 嗱，咁另外一個咧，大家都係關注啦，就係日本啦。咁因為日本咧，佢會係由下個星期一開始咧就會取消。即係暫時停止啦，香港人嘅免簽證嘅安排啦，咁同埋亦都要求佢哋咧係指定嘅設施咧要隔離檢疫14日嘅，咁呢方面嘅影響又係點樣咧？ 這個呢就真係冇辦法啦，因為呢兩個嘅措施咧，咁去日本嘅旅行團咧就要取消啦。咁就而家我哋知道至少都有成120團呢係需要取消㗎，喺三月份裏面。 嗯，即係所有都會取消㗎啦，係咪？ 是啊，那個措施是星期一開始啦，咁大部分就算是呢兩日出發的旅行團咧，都取消噶啦。 嗯，嚇，咁但係呢啲除咗旅行團之外，譬如有啲人咧買咗套票咧，因為香港人都好興噶嘛，自己買套票就去噶嘛，咁嗰啲又會係點樣噶？ 嗱，嗰啲咧就變咗唔會有一個旅行社去取消佢個行程啦。咁呢啲就係旅客咧去自己去決定啦。如果佢真係佢應該，我相信都如果係近期出發都辦唔到簽證噶啦，咁可能都去唔到噶啦。咁變咗佢要去同航空公司嗰度咧辦理個退票啊或者改期嘅手續啦。咁如果佢自己訂咗酒店咧，佢都要即係自己去同酒店嗰邊咧係睇下點樣去做個退款啊取消。 嗯，咁即係變咗個經濟損失都要自己承擔啦。 會的，是啊，因為就算保險呢都對於即係做唔到簽證啊或者呢啲檢疫嘅原因而取消咗旅程呢，據我所知都係冇賠償嘅。 嗯，咁你頭先講譬如啲旅行團呢，日本嘅旅行團呢，佢哋取消嘅安排究竟係可以俾佢改期啊退款啊定係點樣啊？ 一般旅行社咧都會俾呢兩個選擇啲旅客嘅，不過如果你係想即時攞翻曬所有團費嘅話咧，咁旅行社咧就可能會扣一個手續費如果旅客係同意話好啦，不如我將啲錢保留俾喺個旅行社度咧，咁一般都可以全數保留，唔會扣手續費，咁就譬如喺6個月之內可以使用去購買其他嘅旅遊產品啦。 嗯，陳太，面對疫情不斷擴散，其實有不少的地方可能都即分分鐘改變他們對於不同旅客的一些對待，即可能是暫停你簽證，又或者要你入境之後去做一些檢疫，甚至是突然之間就不讓你們入境。旅遊業界怎樣去應對這種情況呢？ 唉，實在是非常之被動，因為有時都預計不到，亦都預計不到幾時發生，咁就真係只係一知道會幾時實施，咁就即刻去應對。譬如話簡單啲嘅，可能就係話可能更改個行程就避免去相關嘅地方啦。但係如果嗰個旅行團根本就只係去即會受影響嗰個地方咧，咁就唯有係取消，都非常之無奈。 嗯，其实而家即系咁样嘅情况咧，对于旅游业界嗰个经济嘅损失会系点样咧？ 损失系非常之大嘅。自从喺农历年前，内地嘅旅行团全部停晒之后，一路到今日，其实已经取消咗超过4000个旅行团。咁新嘅預訂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係非常之少，查詢都唔會有幾多，咁即係話就算之前做咗嘅生意而家都要取消咗，咁所以真係嗰個就冇乜收入，就只有開支嘅情況咯。對於旅行社嚟講就係、是。 但係你哋睇咧個會點樣去應對咧？因為而家都係講緊三月啦，咁嚟緊似乎就係復活節嗰輪嘅旺嘅即係市季咧，應該都泡湯噶啦喎。而家 係啊，係啊，真係應該嗰個復活節嘅旺季就應該都冇咗啦。而家根本擔心咧，連暑假都會唔會係一個旺季咧？都擔心緊，因為學生都未復課，有機會嗰個時候都仲要可能補課，而且疫情唔知點啦，香港個經濟唔知會唔會回復得到啦，種種嘅因素咧都會影響住嗰個旅遊業嗰個市道，咁所以真係旅行社即係面對一段非常難捱嘅日子。 面對住咁樣嘅情況咧，其實你哋即係業界當然辛苦啦，但係對於旅客嚟講，你又有啲乜嘢嘅建議俾佢哋咧？即係可能而家我應唔應該去買定即係7月嘅團啊、7月嘅機票啊等等啦？ 即係如果做旅遊嘅，梗係希望旅客快啲又再旅行啦，咁但係我哋個面對個現實就係話如果有呢、這個健康嘅威脅，咁當然又冇理由即係乜都唔理就去旅行㗎，咁所以都唯有係期望嗰個疫情快啲過去啦。即係唔單止香港，仲要係世界各地而家咁多爆發，即係要照即係全球嗰個疫情都係要受控，咁大家先安心去旅行，然后旅行社先有份生意做。 即係可能旅客都睇定啲先啦，係咪呀？ 咁我諗幾時都係即係身體健康係最重要啦。 明白，了解呀，咁亦都充分了解到即係旅游业嗰个艰辛啦。多謝晒你呀，陈太，暂时倾到呢度呀，唔該晒，拜拜。陈章乐儀係旅游业议会嘅总干事，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 我哋系收到大约1639宗嘅投诉。另外咧，当我哋发现有啲同事可能有啲行为咧唔系好适当嘅话咧，我哋会即时咧系作出一啲嘅调查同埋加以纠正。 反修例示威期间，多宗警民冲突调查进度系点呢？点样解读过去一年嘅罪案数字？对于社会有声音关注警队开支预算，佢又点回应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嚟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琪琪自细就有骨增生嘅问题，直到15岁嗰年，左脚生咗嚿骨，勾住韧带，令到佢左脚喐唔到，争啲冚亲。之后做手术将呢嚿骨割除，2年之后，琪琪嘅肌肉竟然开始出现骨化情况，究竟佢患咗咩病呢？ 星期六晚9:55，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其實現在不同的國家都有一些嘅措施限制來自香港的旅客嘅。咁當然佢哋針對咧，就係因為依個針對咧，即係新型肺炎嘅疫情啦。咁譬如頭先講過啦，日本咧將會喺下個星期一起咧暫停香港人免簽證入境嘅呢個咁安排。去到日本嘅人士都要強制檢疫咧14日啦。咁南韓咧亦都係將香港咧劃為一個即係疫區，香港旅客咧去到蘇需要做健康申報。并埋要提供咧有效嘅喺韓國期間嘅地址啦，同埋聯絡電話嘅。台灣嗰方面咧就更加，如果你持係特區護照咧，就唔可以去台灣啦。咁啊，曾經到訪或者停留喺香港嘅外國人咧，亦都會被拒絕入境嘅。啊，咁另外就係菲律賓啊，嚇過去14日曾經到訪過香港嘅外籍人士咧，唔俾入境啦。咁至於意大利咧，入境前14日咧曾經係去過香港啦，亦都需要咧向意大利卫生部申报，同时呢是需要接受呢在家中或者是酒店隔离的。俄罗斯可能有些朋友都会留意到近日的情况，有些香港人去到呢似乎完咗旅程之后呢都被人拉去呢要做一个隔离的。他们现在是采取一个呢禁止香港居民入境的这个咁嘅措施的。以色列呢亦都是过去14日曾经到访或者过境过香港的人士呢入境亦都受到限制的。凡此種種，大家會點樣去預備你嘅假期咧？係咪本地遊咧？旅遊業界又點樣應對咧？187231打嚟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再多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名56岁商人，佢同太太、两个女同工人住喺西半山宝城大厦 A 座，前日出现发烧等病征，寻日先后送加洛萨医院同埋律敦治医院，今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上个月25号至到今个月4号到伦敦同埋巴黎公干，相信系属于输入个案。中心呼吁3月3号乘坐 BA0323航班从巴黎飞往伦敦嘅商务舱乘客，以及3月4号乘坐伦敦至香港嘅 BA27商务舱乘客联络中心。另一名確診者是85歲本港居民，同第105號個案的女患者參加同一個印度團，住在港島西區美景徑美景台。中心話105號女患者的丈夫沒有去旅遊，病毒測試初步呈陽性，相信是被太太傳染。而女患者3月1號下午出席婚宴，晚上亦都喺喜来登酒店出席另一个婚宴，当时有12位，佢附近嘅人士将会被列作密切接触者。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批出50亿元拨款，俾当局推出资助计划，支援非政府机构推行过渡房屋。议员朱凯迪提出臨時動議，要求當局處理新界的項目時只能夠批准利用中地的申請，以免地產商借計劃逼城規會通過破壞農地、濕地等的發展計劃。議員張超雄就建議當局審批計劃的時候要考慮包括避免地主借計劃作為改變土地用途的手段，避免影響具生態價值的土地等原則。兩項動議都被否決，不獲處理。多名議員關注發展商會捐出本身難改劃建屋的土地給民間團體興建過渡房屋，試圖令到城規會更易通過改劃申請，幾年之後再釋放土地建住宅獲利。當局說過渡房屋興建之前要經城規會批准，地主將來要作發展，地主將來要作其他發展的時候要再申請。 泰国卫生部门官员话唔会下令强制隔离受疫情严重影响国家或地区嘅旅客，只系建议嚟自中国，包括香港同澳门、意大利、伊朗同南韩嘅旅客留喺室内，并且需要每日向当局报告健康情况，否则将会面临处罚。卫生部门又话，一名从香港入境的英国男子确诊新型肺炎，令到泰国的累积个案增加至48宗。南韩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增加至6593宗，今日至今新增309宗。总统府发言人话，政府近期可能调整口罩销售方针，允许民众为长者和未成年子女代购口罩。发言人话，按出生年份尾数推行的限购措施，的确为国民带来不便，呼吁各部门灵活运用代购规定，减少民众的不便。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空中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西营盘的东边街因为爆水管，现在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的一段东边街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前往医院道的车辆是需要改行西边街的。另外，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一大挤塞，现在车龙排到近荷里活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有些专家话，而家已经去到全球大流行。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田国勇， 市民真系要做好手卫生，正确咁戴好口罩，尽量做到社交距离拉开。起码喺香港，甚至喺其他啲先进嘅地方咧，个疫情系可以控制到落嚟，全球大流行嘅机会都可以减低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311嘅。咁頭先咧都同旅遊業議會嘅總幹事咧陳張樂義咧傾過有關於而家喺即係日本嘅旅行團啦，同埋泰國咧嘅相關嘅情況啦。咁實際上咧，自從尋日咧，日本係有個宣布話要香港人咧由下個星期一起咧就冇咗依個即係暫停一個免簽證嘅安排啦。咁同埋咧係要求所有包括係港澳地區嘅入境嘅人士咧，都一定要喺指定設施隔離檢疫14日之後咧，旅行團就紛紛取消嘅。嗱，譬如啦，以康泰旅行社嚟講啦，佢哋咧由今個月。今日起啦，至到31号出发嘅所有嘅日本团咧，都已经系取消噶啦，涉及咧成15团，总共有300多人嘅。中横游啦，亦都系取消咗咧，下个星期一到今个月31号咧嘅所有嘅日本团，涉及咧10多团，亦都系有300多人嘅。另外一间旅行社啦，亦都咧系取消咧下个星期一起出发嘅旅行团同埋自由行，依间就系东瀛游，亦都涉及咧60团啦，总共1000多人嘅。咁啊，永安旅游啦，亦都系同样取消咧。由今个星期日到月底出发嘅日本团啦。咁所以可以睇到啦，其实旅游业界咧都已经系迅速地反应。咁但系呢一啲嘅措施到底会为旅游业界带嚟啲乜嘢影响咧？咁亦都即系值得大家去关注同埋留意嘅，因为毕竟咧旅游系香港嘅其中一个相当之重要嘅支柱行业啦。咁而佢嘅相关营业员的人数啦，相关的受雇人数啦，是相当之不少的。无论是讲紧即系你而家系外游，即系无论系讲紧你啲旅行社啊、导游啊等等咁样咧，咁啊再加埋咧系譬如机票啊等等嘅相关嘅业务咧，其实对香港嘅经济咧都会带嚟一个好大嘅影响。更何况咧，头先同旅议会嘅阿陈张乐义倾咧，似乎佢都比较睇淡咧暑期嗰个嘅档期啊，因为暑假不嬲系旺假嚟噶嘛，咁但系大家又点样去即系应对咧吓？咁啊，可能暂时都冇得外游，或者系即系如果你要去外游嘅时候，就要喺嗰度隔离。咁你又点样去处理呢啲嘅即系旅行嘅安排咧？电话号码18723311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不如我哋又请嚟另外一位嘅嘉宾啦，就系香港保险业联会嘅行政总监刘佩。佩玲嘅刘佩玲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系啦，嗱，想了解一下啦，因为咧，而家有啲国家咧，佢哋会突然之间安排一啲即系强制嘅检疫嘅一啲咁嘅措施啦，又或者咧系直情系禁止香港人入境添。咁我想问，如果我嗰位旅客系有买咗旅游保险嘅，遇到相关嘅国家有咁嘅规定咧，有冇得赔噶？ 嗱，分開兩個層次嚟講啦。咁首先，如果講緊嗰個疫情，嗰個國家可能係因為頒布咗一啲嘅限制入境嘅措施，譬如話揸住某種簽證就唔可以入境，又話揸住某種護照唔可以入境，或者甚至係拒絕發出簽證，或者宣布個簽證無效嘅話咧，呢種情況嚟講，如果因為咁樣取消行程嘅話咧，都唔係旅遊保險可以賠償嘅一啲指定風險嚟噶。好多時候取消行程咧，其實係可以賠償嘅，不過就會係一啲特定嘅風險，嗱，譬如因為惡劣天氣啦，因為天災啦，又或者因為出發嘅目的地有一啲嘅示威或者一啲罷工啊咁嘅行動，否則咧如果純粹因為一個入境嘅限制咧，就唔係一個旅遊保險可以賠償嘅項目。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去到旅行嘅時候，你即係可入到境啦。咁譬如因為我哋知道星期一日本個旅行嘅限制先出現啦，我哋今日睇新聞都見到咗啲旅客會繼續出發嘅，好多可能自由行嘅旅客。咁你去到不幸染病，真係染上咗呢一個嘅新型肺炎嘅話咧，基本上就會係喺一個旅遊保險裏面嘅一個醫療賠償嘅保障。可以作出一個賠償嘅，一個即係因為你染病而需要睇醫生，咁係有醫生嘅證明同埋一啲嘅實際嘅支出係可以翻嚟 claim 翻嘅。但我都想提出一點咧，就係亦都要睇翻你買個旅遊保險嘅時間啦。嗱，因為疫情發展得好快啊，依個幾兩個月咧，其實不斷每日都有新進展咁啫，每日都有啲新嘅唔同嘅發生嘅情況啦。咁有啲保險公司咧，可能已經覺得咧，因為有一啲地方特定地方，可能已經知道係一個當係一個已經發生嘅事件， 咁如果已經出現同埋發生嘅事件咧，就唔係一個旅遊個保險可以保障嘅項目。 已經出現同埋發生嘅事件，即係話嗰個地方已經係有疫情嘅，你仲去？ 系啦，因为保险系保一啲意料之外嘅事嘛，即系你未知会发生。如果明知会发生嘅话咧，咁呢个可能未必系能够保障到。所以我哋成日都提醒客人，即使嗱，应该我哋都成日讲噶啦。如果一买咗个机票或者已经有一啲同旅游相关嘅支出付出嘅话咧，要即时买旅游保险嘅，因为有机会喺你出发之前有任何嘅事件发生而令到你未能成行嘅话咧，咁你可能得到个赔偿。咁但系咧，如果你买咗嘅时候，你买嘅时候，如果保险公司已经将呢件事界定为一个已知事件的话，或者已经发生的事的话，咁可能个赔偿会有影响。咁所以你记住出发前同埋买之前睇清楚保险公司最新嗰个告示，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而家你知喺网站都有好多资料嘅，咁可以喺上网睇啦。如果你觉得啊网站嘅资料都可能唔够真确，或者有少少怀疑，或者唔系好睇得明，就揾个保险公司嘅客户服务部或者你自己中介人问清楚好啲。 嗱，关于咧，你头先提到就系如果佢明知嗰个嘅即系地方佢系有疫症，佢仲去，佢去咗之后咧染病咧，咁呢个就唔系佢嘅即系旅游保险嗰个医疗嗰部分咧可以赔偿到噶嘛？因为呢啲 系 已知嘅， 有 机会嘅，已知系咁。好啦，咁但系譬如譬如举个例，以意大利而论啦。其实佢唔系咧，全国国家咧，全部地区都系有呢个疫症嘅，系某几个区咧个疫症系特别多嘅啫。咁如果我只系去其他即系仲未发生疫症嘅地区，但我去到之后咧，先至系好唔好彩咧，即系染咗个疫症。咁样嘅情况有冇得赔咧？ 嗱，意大利比較特別啲啦。咁因為你知道而家香港政府保安局其實都出咗啲嘅外遊警示嘅，針對意大利嘅某啲地區，譬如北部嘅啲地區係出咗個紅色嘅外遊警示嘅。咁樣我諗我哋都要睇翻啦，睇下保險公司點樣去將嗰個旅遊保險個地區性究竟是 define 係全個意大利啊，定係將佢已經有外遊警示嘅地方？情況有少少複雜咧，就係其實咧，如果有外遊警示嘅話咧，好多時候保險公司反而咧係因為出咗外遊警示而取消嘅行程咧，係有機會有賠償㗎。因為而家好多保險公司都話，譬如你出咗個黑色嘅外遊警示嘅話咧，如果你有啲旅遊嘅使費係退唔翻嘅，即係譬如你因為咁取消行程，你可能因為咁有啲機票啊，或者取消機票可能冇問題，但可能都要扣除部分手續費，又或者啲餘下嘅款額係攞唔翻嘅話咧，其實可以通過旅遊保險嗰個方嗰、那個保單去索償翻。咁但係因為咧，亦都係同頭先嗰個意思一樣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已經將呢個嘅新型冠狀病毒呢個傳播咧視為一個已存在風險。咁要睇翻究竟嗰個你而家去個目的地係咪一個受到保障嘅地方啦，同埋睇翻購買嘅日期。我估購買嘅日期係一個好重點嘅項目嚟嘅，因為可能有啲公司已經譬如設定咗啊呢個日期之後購買保單咧，可能亦都係已經因為咁而亦相關嘅同新型冠狀病毒相關嘅一啲保障咧，已經係不受保噶啦咁。 明白，咁又睇清楚保單啦。好啦，譬如咧，以日本個情況啦，因為睇到有一段嘅消息咧，其實佢就咁講嘅。因為頭先你最開初就話，如果嗰個地方係實施一個入境限制嘅，咁呢個如果你因為個入境限制而取消嗰個嘅行程嘅時候咧，咁呢個就唔係旅遊保險可以包啊嘛。 是 冇错。是啦，即是我就算买了套票，但是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入境限制，所以我就放弃我的酒店啊机票这样，那这个就不是一个旅游保险可以包个范畴嘛。但是譬如好像而家日本这样讲呢，他说是日本呢就要求包括港澳地区和南韩的旅客呢，就在家酒店或者其他的指定设施呢隔离14日。在日本境内呢应该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有关的措施呢不具法律效力。即系就算我话我担心我去到日本，佢话不具法律效力啫，但系我担心可能会有其他嘅因素，咁所以我就唔去嗰个嘅唔去日本啦。咁因此咧，我就损失咗我嘅机票、酒店。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我都冇可能攞到任何嘅赔偿嘅，系咪啊？ 原则上系，因为都系嗰句啦，因为同一个嘅。你話齋啦，佢本來係一個唔係話絕對唔容許我哋入境，你仍然去嘅，就有機會隔離。咁因為咧，如果係入境之後而受到隔離嘅話，喺一啲懷疑或者係已經係確診染病嘅情況之下受隔離嘅話咧，反而係一個可以受保嘅旅行項目嚟嘅。旅遊保險咧係會包啲指定或因為一啲情況特定嘅疾病而需要被當地政府喺指定嘅地區 因為佢係懷疑或者確診一個疾病而需要喺一個指定嘅地區嗰度地方嗰度隔離嘅話咧，會有一個隔離嘅保障。咁但係而家日本實施嗰個咧，就唔係一個懷疑或者確診嘅情況，而係一個健康嘅檢測咁嘅情況咧，即係你要自己注意自己健康，喺你自己嘅酒店或者任何地方，你自己入住嘅地方而做一個自我隔離嘅話咧，就唔係一個受保項目咯。 嗯，明白。 咁变咗，如果咁嘅话咧，如果你因为呢个情况而取消行程嘅话，我哋都建议个旅游人士咧，其实应该去做翻个机票嘅退款，或者同旅行社安排翻个更改行程或者退款嘅安排，会系实际啲啦。 嗯，吓，咁但系正如你头先亦都有讲到啦，如果我系去一个地方，佢系冇入境限制嘅，只不过去到之后咧，我就因为自己有一个嘅怀疑嘅个案，而我被当局要求咧要或者系一个密切接触者，我被当局要求咧要隔离，即系14日或者7日，咁呢个就可以有机会是有赔偿的范畴了。 是啦，在指定地方。因为现在的问题就好像 我举个例子最简单的钻石公主号在日本咁，是在指定在钻石公主号上面，因为有确诊个案而怀疑船上面的人都有一个怀疑个案。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是政府指定规定他们在那个地方，还有因为即个有确诊而加上怀疑，这个是一个的可赔偿的项目，我哋相信是可赔偿项目。但系如果譬如我而家入境日本，咁因为纯粹系因为佢觉得要将你哋隔离，做一个健康嘅检测，14日之后，咁呢个就唔系一个怀疑或者确诊嘅个案，咁呢个赔偿机会就好低啦。 嗯，咦，咁我想了解埋啦，譬如以你头先提到钻石公主号啦，以佢为例子啦，咁因为啲乘客上船嘅时候，佢哋唔知嗰度会爆发疫症噶嘛，咁然之后佢就爆发疫症，然之后染病咧，跟住亦都喺日本嘅相关嘅医院咧。留意咁，嗰個亦都會有即係唔少嘅醫療支出嘅。按你表面咁嚟睇，其實佢哋係咪應該有機會可以獲得賠償嘅？ 可以索償嘅。我哋甚至相信喺鑽石公主號上邊嘅港人，如果佢因為嗰次嘅關係而被隔離咗嗰段時間咧，佢亦都可以索取一個賠償嘅。嗱，呢個係指定索取呢個隔離嘅賠償係一個以日計嘅一個賠償嘅，即係譬如每日隔離咗幾多日，每日大概幾多錢咁樣。咁亦都係視乎翻個保單。有个赔偿上限啦，可能日数嘅赔偿上限，或者赔偿金额嘅总金额嘅上限。咁但系因为嗰次因为钻石公主个情况咧，我如果冇记错，佢都仲有一个行程去下一站嘅。 系， 但系因为嗰个余下嘅行程唔能够成行嘅话咧，就唔系一部赔偿嘅项目，因为呢一个系政府指定咗之后有一个嘅，即系旅游中断咗个行程。咁所以相反咧，佢可能会得到一个，佢应该会得到一个指定嘅隔離嘅賠償，咁但係就餘下嘅行程就唔係一個賠償嘅項目啦。即係頭先我哋如果啲政府嘅旅遊嘅限制唔俾你繼續嘅話，咁呢個就唔係一個賠償嘅項目啦。 明白，了解。喂，多謝曬你啊，劉佩玲傾到仔細，唔該你，拜拜。劉佩玲係香港保險業聯會嘅行政總監啦。頭先我相信佢都比較仔細地去解咗咧，喺疫症之下咧，到底點樣嘅情況之下有機會受保，點樣係即係不受保啦？咁你過去嗰段時間有冇遇到？啲咁样嘅情况咧，因为疫症嘅影响而取消行程咧，你个状态又系点咧？可以打嚟1-8-7-3-1同我哋倾下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萧叔最近都收到一个网友嘅问题咧，佢就话咧，佢发觉生活喺香港咧。是冇乜机会咧，系练习讲英文啊，咁点算好咧？咁当然有一个好嘅方法就系识多啲讲英文嘅朋友啦。但系如果身边讲英文朋友唔多嘅时候咧，其实自己同自己讲嘢都几有用嘅。但系萧叔最中意做嘅一样嘢就系背其实好有用嘅。但背乜嘢咧？我通常会拣我自己最中意嘅英文剧，跟住咧。我是每隻字每一句对白听完之后我都会按停跟住呢是背咗佢。遇到有乜嘢字唔识呢我是会查晒字典做晒笔记。咁所以通常呢我一集嘅英文劇譬如半个钟嘅英文劇呢我可以睇成我諗2-3个星期。咁睇2-3个星期直至成集半个钟嘅劇每一句对白我都背晒为止呢咁咧，我嘅英文感覺上咧就會流利啲噶啦。OK， 咁啊，盡量幾句幾句一齊背啦。咁啊，好似自己同自己對答咁樣啦。咁啊，好快咧，英文嘅聽力啦，同埋講嘅能力咧，都應該會進步得好快。咁但係一個好痛苦同埋好漫長嘅過程嚟嘅。但係當你做得 幾十集呢，咁你嘅英文都已經進步咗好多了應該。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隨住世界各地越來越多地方爆發新型肺炎，究竟在防止有一些個案輸入的時候，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事呢？電話旁邊我們請來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的主席梁子超。梁子超醫生你好。 主持你好。 最近看到有幾宗的個案都是涉及內地以外的外遊記錄，其中一個就是他去過印度，跟著回來就確診的一個69岁嘅妇人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位嘅人士咧，长者咧，佢系去过西印度嘅，咁然之后即系亦都翻到嚟亦都有确诊啦，咁亦都系有人咧系曾经去过即系呢个伦敦啊呢啲咁样嘅地方咧，即系公干啦，咁跟住亦都翻嚟系有一啲嘅确诊个案嘅，咁我想问啊，即系针对住呢啲咁样嘅情况，其实香港需唔需要擔心個輸由其他地方輸入疫症嘅問題咧？ 唔係，我諗呢個一定係要留意嘅啦。雖然我哋而家個確診個案咧，國內就大約80,000宗到啦，咁其實世界各地嘅都唔少啊，接近18,000宗嘅都。如果你係睇翻新嘅個案咧，更加令人擔心嘅。譬如你新嘅個案咧，國內而家都係80,000宗啦。如果喺其他地方咧，其實有1,700至1,800宗，差唔多係十幾倍。而家喺國內發生嗰個情況，而國內最主要發生咧都係喺武漢市。咁其實而家嗰個形勢係逆轉咗咧，我哋要留意好多唔同嘅地區咧，都可能有個本地嘅傳播。如果我哋去到旅行嗰陣時候咧，都係要小心，係一啲嘅防護措施要自己小心。尤其是邊啲咧？尤其是譬如話，我哋喺個歐洲咧，歐洲其實唔少嘅地區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個案發生嘅。另外當然係中東啦，中東啊，同埋如果係亞洲地方咧，韓國同埋日本啦。咁但係亦都要留意有啲地區咧，由於佢個測試係比較上咧係缺乏嘅，譬如好似印度咁樣咧，雖然表面個個案你睇來唔係好多，但主要因為個測試少嗰陣時候咧，亦都唔能夠掉以輕心。咁其實我諗係除咗我本身嗰、那個即係話我哋自己即係話作為旅客係要小心之外咧，其實政府都要適時睇個疫情改變咧，係先一步係發出一啲嘅旅遊忠告啊，唔同嘅地區咧，真係俾大家都有一個心中有數，即係話自己點去計劃自己嘅行程。咁而對一啲嘅喺外地翻嚟啊，或者係本身我哋自己係其他地方嚟嘅人咧，咁其實我哋都一視同仁㗎啦，都係要睇翻，即係話當地嘅疫情究竟發生到咩階段嗰陣時，我哋係用即係話唔同級數嘅措施啦，由一啲強制隔離啦，到一啲嘅家居啊或者酒店隔離啊，到一啲嘅醫學觀察啊，甚至乎一啲自己要求佢，譬如話建議戴口罩啊，咁呢啲我諗係唔同嘅程度嗰陣時，可能要睇翻。不斷都要睇翻到疫情嘅演變，大家亦都要留意咧。就算喺美國最近嗰個疫情都變化得好急，咁變咗都係要小心嘅。 咁我想問咧，喺即係除咗自己係做好呢啲嘅防護措施啦，咁但係喺醫療衛生當局咧，其實我哋而家個旅遊史去識別咧一啲可能會唔會係潛在嘅病人咧，其實仲有幾大作用咧？因為我哋睇到啦，頭先提到嘅就係第106宗嗰宗嘅個案啦，佢就曾經咧係去過倫敦同埋巴黎咧公幹嘅，咁然之後咧105宗嘅個案嗰位嘅69歲婦人咧，佢就曾經去過印度嘅，咁而107宗嗰宗嘅個案咧嘅嗰位85歲嘅老伯咧，係去過即係西印度嘅。正如好似頭先你咁講，呢啲都未必係即係疫情爆得最犀利嘅地方啦。咁所以喺個醫療機構作為一個檢測嘅指引嘅時候，其實呢啲旅遊史嘅參考價值仲有幾大咧？ 唔係，我諗咁咧，旅遊史仍然有參考價值，因為咧。 只要我哋一日香港嘅个案未去到一个所谓大规模嘅本地传播之前咧，咁其实我哋都要留意一啲外来传入嘅个案。咁、只不过而家嘅地方唔同咗，由以前譬如话国内嚟咧，而家可能你国内除咗武汉市啊或者湖北之外咧，其实其他地方发生嘅个案比我哋少嘅，反而系要留意咧，就话其他地方，譬如啲疫情爆发地方要特别留意啦。但由于好多地方咧，佢嗰个检测都系嚟得慢。咁其实呢就只要有其他地方係去过其他地方返到嚟香港嘅，可能喺交通上啊、船隻上啊，好多地方都有啲人嘅混雜，都可能有风险。其实可能真係要諗啦，只要喺14日内有出过香港嘅，可能都要留意啦。 即系要留意佢嘅究竟系有冇病征为主，咁然之后再留意埋，其实佢有冇离开香港，而唔系留意佢，净系留意佢系咪去过即系内地啊或者其他地方嘅、 这个。 总之离开过香港都要睇啦。 离开香港，因为点解呢？其实就算当地冇爆发都好咧，亦都当地可能有其他由疫区嚟嘅旅客，亦都可能喺啲飞机啊、轮船上面有接触。咁其实渐渐话去到咧，即系话一个所谓。防不勝防，如果你離開過香港嗰時候呢，咁其實即係話你嗰個疫情呢係有可能係比香港而家呢個階段係嚴重嘅。咁、當然呢呢、這個係講喺呢一剎那啦，如果我哋個本地疫情唔能夠有效控制嗰時候，我諗就另作別論啦。 明白，多謝曬你梁志超醫生傾到呢一度。梁志超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主席，跟住我哋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啊 ，Irene 同大家报嗰啲比较塞车的消息先啦。咁就系呢一个西营盘的东边街，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咁啊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嗰段的东边街咧封咗路。皇后大道西同埋东边街交界咧都系较为挤塞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天美道，西行就排到景隆街的了。坚拿道天桥只是桥面多车，不过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过海龙尾去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北角警署啦，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暂时都是九龙入口隧道范围系入口多车。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会。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05.21，瑞士法郎0.937，澳元0.665，加元1.341，新西兰元0.636，人民币6.93，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32。港金报15,520元，比上日收市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4.16美元，卖出1,685.06美元。港汇指数106.2，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宝麒利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红棉路之路咧车多繁忙嘅，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咧，来往方向都是车多繁忙。咁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大业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慢车，龙尾在万公窝路。 咁之後提翻大家啲封路安排。喺西營盤嘅東邊街咧，因為爆水管，而家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一段東邊街，唯一行車線仍然係封閉嘅。咁前往醫院道嘅車輛咧，係需要改行西邊街。另外，皇后大道西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東邊街嘅慢線咧，亦都係封閉。咁一帶嘅交通咧都係繁忙嘅，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嘅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世卫点名赞香港没有全面封关，但仍然能够有效应对疫情。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香港人确实是值得赞，好主动积极，逆境自强。如果不是人人戴口罩咧，咁喺行政上有慢有漏的情况，香港疫情几乎可以肯定比2003年严重十倍。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每年都有好多新科技产品推出，因此全球各地都会举办好多唔同类型嘅展览。除咗展示新产品之外，同时亦都会展示最新嘅科技。每年打头阵嘅系早前一月份喺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嘅消费品电子展 CES。除了展示最新消费电子产品，还有智能家居、电动汽车、初创企业等等。整个展览分为4个场馆，参展公司和产品琳琅满目，即使是走马看花都要用上2至3日的时间才可以出游一趟。 CES 每年都会吸引接近200,000人参观，亦都是拉斯维加斯其中一个最多人入场的展览。紧接 CES 的是每年2月在巴塞隆拿举行的世界通讯大会 Mobile World Congress， 不过今年就因应新型肺炎肆虐而历史性地停办。 MWC 的主旨和 CES 有点不一样，它主要是针对通讯科技，例如现时最热门的话题，包括 5G 流动通讯、物联网、车联网等等。当然通讯和科技其实有很多地方重叠，而 MWC 在欧洲举行，主要针对通讯行业的客户。每年 MWC 完结之后，随之就会见到很多智能手机和流动装置推出。 MWC 每年吸引超过100,000人参观，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要在展览期间在巴塞隆拿找酒店住宿亦都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除了 CES 和 MWC， 每年6月在台北举行的台北电脑展，以及9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消费品电子展 IFA， 规模都是非常之大。厂家都会利用这几个展览的时段推出新款产品。多年来还有其他大型的科技展览，例如曾经也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全球最大电脑科技展 COMDEX。不过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入场人次就越来越少，结果在2003年美国举办最后一届之后就正式结束。而在德国汉诺威每年举行的全球最大电脑科技展 CeBIT， 全盛时期有超过30个场馆，同样亦都因为近年入场人次减少，在2018年举行最后一届之后就正式落幕。 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继续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嘅夜晚咧，我哋都会请嚟咧传媒人帮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今晚咧喺电话旁边系有冯振超同埋李月华两位嘅，两位好。 你好， 你好，你好吓。不如咧，我哋先讲一讲咧啲经济嘅情况啦，因为受住呢个新型肺炎嘅疫情嘅影响啦，咁其实咧各行各业咧都可以话受到相当之多嘅打击嘅。咁除是我們剛才在5至6談過的旅遊行業，另外呢就是剛剛這個星期也是公布了是1月份的零售業的總銷貨價值的數字，臨時估計的數字就是378億，比較2019年的同月是跌了 21.4%。 當然也要考慮就是今年的農曆年和去年的農曆年的時間不一樣，因為以往嚟讲咧，农历年前咧都系一个本地消费嘅高峰。咁但系就算呢个有呢个因素在内啦，其实零售业咧亦都系对于未来个经济环境咧系不看好嘅。譬如咧系零售管理协会，佢哋就估计咧会系今年的上半年整體的零售業的跌幅就會達到 30%-50%。 而與此同時，政府之前拿了300億做防疫抗疫基金，但也有一些行業他們就說是被遺忘的，譬如一些補習社、一些舞蹈教室等等，就說得不到資助。兩位你們看即香港這個的經濟是不是個寒冬應該怎樣去應對呢？除了政府之前給的那些基金之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大家渡過這個關呢？馮振超， 我想今次的狀況就比以前差啦，就算沙士的時候我想都沒有今次那麼差的。那你剛才提到呢，雖然即其實一月的數字呢，就雖然你說有個農曆年的效應在這裡，就跟上年就不可以直接比較，不過我估計呢，如果以整個社會停擺的情況來看呢，我想二月咧可能咧會再比一月咧再跌咧，我諗即係可能係去到2-3%左右。咁其實我諗呢一個就大家都睇到而家嗰個即係市面嗰個慘況有幾慘咯。咁我諗即係政府可以做嘅嘢，其實都暫時睇就唔係見得太多。咁我諗即係都要規劃下，就係話未來就算過咗呢個疫情之後咧，香港嗰個嘅究竟經濟動力應該即係係咪都係從以前一樣咧？咁我指嘅就係話，即係譬如係咪仲係以內地人嘅消費為主啊？或者就係話本身嗰個內需有冇可能帶動到一啲嘅即係其他嘅工業產值去增長啊？咁咯。 嗯，嚇，李月華咧，你點睇咧？ 我其實我都同意阿超所講嘅個情況，因為我覺得個寒冬都唔止係話個疫情期間咧，而家成個大家都見到，即係大家再早。即係政府未復工之前咧，就直情個市簡直係好似死市咁啦嚇。咁而家多咗啲人翻工咁，咁但係其實大家都唔係好願意消費。一方面就係固之然係有啲人會失業啦，都個真係經濟有問題啦。第二大家都仲係驚咧，即係個疫情係會影響，都唔係好敢咧去好多樣即係多人嘅地方啊咁。咁我更加擔心嘅就係疫情過咗去之後咧。而家有啲，譬如話有啲商界人士咧，個心態都仲係覺得咧，疫情過咗之後咧，就係等中央咧，可能就放水啦，咁又救香港啦，咁即係佢哋仲係咧停留住就係憧憬啦，應該咁講，係好似沙士之後咧嗰一波自由行對香港成個經濟咧，真係起咗個強心嘅作用。但係我自己嚟睇咧，就係。第一，即係中央仲有冇咁嘅能力去放水一個問題啦，因為今次嘅疫情咧係內地咧嗰個受創咧係更加嚴重啊，即係 絕對是比沙士當年代當年是嚴重的。咁所以第一佢自己本身的情況，第二咧就係、是、呢一個嘅嘅所謂解決方案仲係唔係有效咧？因為今次過咗十幾年之後，又加上即係近年嘅政治大家運動啦，大家好睇得到咧，就係、是、中港嗰個矛盾係好大。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如果大家仲係咁嘅心態去等緊去打救嘅話咧，我諗嗰個寒冬係唔會係疫情期間啊，疫情之後都仍然係寒冬嚟嘅。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即係可能唔少人咧都受到今次嘅疫情而蒙受一啲嘅經濟嘅影響或者係就業嘅影響嘅。你嘅情況係點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嗱，剛才兩位咧亦都有提到咧，就係即係有一啲嘅人已經睇緊咧，究竟喺個疫情過後咧，應唔應該譬如中央政府仲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幫到香港？咁但係你哋頭先都講咧，就係喺內地所受到嘅打擊咧，都相當之大，唔可以同2003年做類比啦。咁而家咧，可能大家都會係睇翻咧，特區政府有啲乜嘢可以幫到手咧？較早之前咧，嗰個防疫抗疫基金啦，就300億啦，但係亦都有一啲嘅行業咧，話係幫唔到佢哋嘅。譬如我頭先講過噶啦，就係、是、一啲嘅補習社啊，一啲嘅舞蹈教室啊，兒童興趣班啊，甚至係旅遊巴士司機啊等等。有一啲嘅人士又要求咧，政府增撥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咧，去填補漏洞。你哋覺得政府應唔應該要再出手咧？冯振超， 我谂可以嘅，即系其实我谂最紧要就系睇一睇咧，政府其实有好多嘅经济数据咧可以作参考嘅。咁究竟边一啲嘅行业嗰个嘅状况差咧，佢应该其实喺统计处里边系有相关数字可以显示。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一啲行业咧真系好差嘅话咧，就系、是、小至你头先所提，譬如补习社嗰啲咧，确实我觉得都系有呢个需要，就唔应该系因为即系、就是、因为我之前我记得。即係張建宗司長都講過，就係話咧，其實譬如零售嗰方面咧，一定要有一啲嘅，即係所謂佢哋嘅一啲嘅標準都係即係作為一個係咪行，即係去俾一個嘅所謂援助嘅標準啦，即係有冇一個交易啊咁樣。我覺得呢一個就未必係好合理啦。而家去睇就咁，另外因為我想提出嘅就係、是、我諗政府都要有一個新嘅思維咧，去量度下咧究竟何為一個即係經濟產業啊，因為以前咧，其實我哋大家都會知道啦，譬如你出去街買一個嘅產品咁樣，係為之一個經濟活動，咁政府就可以從中咧抽一個嘅税項啦。咁但係你而家你會見到咧，好多網購咧，其實根本上我哋幫襯緊嗰啲公司都係外國公司嚟噶。咁究竟點樣去即係咁？但係其實佢哋賺緊嘅就係喺香港人嘅錢嚟噶嘛。咁究竟喺呢方面嚟講咧，其實政府會唔會亦都諗一諗，就係有冇一啲嘅即係可以做到嘅一啲嘅新嘅功夫咧，可以從中去即係為香港嘅企業咧，即係去諗一諗啦。因為我諗咧，有好多網購公司基本上其實如果佢哋嗰個嘅設定嘅總部唔喺香港，而嗰個嘅本身嗰個貨值咧，嗰、那個即係經即係嗰個所謂網上支付咧，亦都唔係話需要喺香港做結算嘅話咧，咁究竟佢哋為香港即係香港人就使咗錢啦，咁但係香港嘅政府嘅庫房啊咁樣其實就冇一個嘅稅務收入喺度啊，咁呢個其實亦都間接係打擊咗香港嘅零售業，因為如果你喺香港租個鋪嘅話咧，其實譬如你去買對波鞋咁啦，咁你可能你去嗰個專門店試完之後，你就上網去其他地方買，咁變咗喺香港做生意嘅人嚟講，其實就變咗就有一個嘅即係蝕底咗咯。 李月華，你覺得應唔應該再幫呢啲嘅即係上次冇幫到嘅企業咧？ 我想我覺得即係應該啦，因為即係你都即係講得唔好聽咁撐災啦，即係你都300多億去使咗。咁當然啦，你話第二波之後有冇第三波咧？你總會有漏網嘅。但係我最起碼而家譬如話有10多個行業，佢哋都好扎實地咧，即係出嚟去講佢哋面對緊嘅問題。咁我覺得政府係應該最起碼應該同佢哋傾，即係睇下係咪可以有再補充嘅方案去幫到手。咁你話會唔會之後再有第三、第四咁呢、這個即係永遠都唔會完嘅。咁但係你起碼而家即係出得嚟嘅呢一班嘅，佢哋組織起嚟呢班嘅，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同佢哋傾啦。 兩位傳媒業咧，你哋睇到個情況又係點樣咧？因為有啲公司咧就需要推無薪假啦。咁如果大家有即係買開紙媒嘅話咧，都會發覺唔少紙媒咧，佢哋嘅指數啊係少咗好多嘅，即係都幾薄嘅。其實個情況又係點樣咧？嚇，馮振超， 好慘啦！咁梗係我即係譬如我經營嘅主要份報紙嚟講咧，我諗過去嘅二月應該都係。 最差㗎喇，咁即係我做咗十幾年呢度都，咁我諗就我哋就冇乜，即係巴經拍話嗌政府幫嘅，確實即係我諗慘過我哋嘅都仲有啦，咁即係唯有自求多福㗎啫，咁而且我諗傳媒慘又唔係今日即係開始㗎啦，咁一路以嚟都慘㗎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都係個大環境大趨勢啦。 嗯，吓阿李如华，你观察到嘅状态系点啊？业界 传媒寒冬咧，好似阿冯振超所讲，根本我哋寒冬咗好耐噶啦。即系今次当然系历来最惨，因为你睇到所有如果系重要系有一啲广告啊，即系广告收入嘅媒体嘅话咧，咁你成个经济活动都受到咁大嘅冲击嘅时候咧，边仲有广告咧？咁所以佢即係好自然地即係冇晒廣告呢啲銷量嗰啲就唔使講啦，不即係有紙媒嘅銷量一路跌，已經係都唔係因為今次疫情㗎啦。咁至於你話其他譬如話從來都冇廣告啦，冇靠廣告嗰啲，即係今次嘅衝擊呢都有，即係我自己觀察就係、可能個幅度反而冇咁大，因為不嬲都冇廣告㗎啦。咁當然係靠譬如話讀者嘅支持啊，订阅啊，咁读者自己收入少咗嘅时候咧，总会有一啲即系悭住使噶啦。可能以前愿意譬如每个月可能嘅捐献比较多嘅，咁可能会少啲。咁但系基本上即系我就觉得如果大家亦都睇得到，由呢个社会运动到今次疫情，其实媒体嗰个作用系好重要。如果媒体是没有媒体在这里的，或者他们 是只会讲政府想听的东西的话，即是大家知道那个问题更大，所以 我都会看到呢，就其实有些网络媒体啦，其实他们是纵使是几恶劣都好，其实读者是看得到呢，就是正正因为呢更形势咁恶劣呢，更加要支持住呢啲嘅媒体，要佢哋嘅继续存在去发声。 刚才大家都讲啦，即係香港个经济情况呢係不容乐观啦。咁其实今年嘅财政预算案即係亦都预计呢本年度嘅赤字呢有成378亿㗎。咁不过呢日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接受彭博嘅专访嘅时候呢，就话政府嘅财政开支呢不断增加，亦都要检讨呢收入基础，包括係开拓新税源，唔排除呢会开征销售税，不过亦都话咧明白增开税源会引起争议，如果有任何打算咧，认为社会嘅讨论同辩论咧系非常重要啦。嗱，其实咧佢就冇讲话咧要而家开征嘅，咁不过喺呢个嘅时势之下咧，去提出可能要做一啲嘅讨论啊、辩论啊等等，你哋又点睇即系佢呢个咁样嘅说法咧？冯振超 讲咗好耐噶啦，呢、這个真系由我入行廿几年前开始都。咁唔知就會攞出嚟講下， 但係而家係咪一個合適嘅時機去提大家咧？ 即係因為咧，我又即係對於嗰個訪問嘅細節，我又唔係好清楚啦。究竟問嗰個人係點問法，答嗰個又即係嗰個語氣又點啦？咁不過我覺得呢個真係長期都係處於個討論嘅一個狀態咯。咁你話咪即係完全冇得傾嘅？咁啊唔係嘅。咁但係個問題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其實你如果要開徵銷售税嘅話，你更加要諗清楚一樣嘢，就係、是、我頭先講個點，就話、是。究竟何為一個銷售行為？個銷售行為究竟喺邊度發生？如果銷售行為本身唔係喺香港發生，咁但係最後又嚟即係係香港嘅人去俾咗錢嘅話，咁你計唔計算嗰種銷售行為呢？咁我覺得呢一個好重要，因為事實上喺一個全球化情況底下咧，由於西方社會嘅嗰個高科技發展咧，比我哋亞洲地方咧快好多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好似香港呢一種咁外向型嘅。即係需要向其他地方去，即係即係去或者購買一啲服務啊咁嘅狀態底下咧，其實咧越嚟嗰個所謂即係零售行為如何界定咧，我覺得呢一樣嘢咧，政府需要先討論，因為如果而家淨係講開徵銷售税嘅話咧，而唔講一啲即係社會嘅大趨勢變化咧，我覺得會落後於形勢咯。 李耀華。 我睇唔到香港社会而家有条件咧去讲呢个开征销售税，因为第一财政司都讲咗系一个好具争议嘅题目，亦都好复杂。咁本来你话去研究啊，系其实冇乜问题嘅，即系喺特别系话喺平时我哋好似积谷防饥咁，一早去做好多研究咁。咁但系而家咧就系去好似火烧到埋身啦。咁你而家就你而家呢个。所謂話探討開徵銷售税，嗰啲唔係救火嘅水嚟嘅，好可能係電油嚟嘅。咁即係 目前咁嘅社會氣氛咧，我睇唔到咧係會係一個好好即係點講？大家會客觀地要去討論呢樣嘢咯，因為亦都係因為呢個政府有好多好多樣嘢係應該要同個社會要有對話，係冇做到嘅。 嗯， 即係我講係政治上好多嘢，由舊年到而家，咁嗰啲都冇做。你講土地又諮詢一大輪之後，個報告都未出，你已經諗林鄭政府就話要大魚嗰邊嘅 明日大魚 咁，明日大魚咁，即係變咗你過去淨去講呢屆政府嘅 track record 都好差。咁咁差嘅話咧，你而家去講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波叔係講講嘅啫，即係我唔覺得佢係認真咯。 好，嗱，不如聽聽聽眾睇法啦。石先生你好，石生 係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 啊？ 係你好，方振超，你越華喺度係。 系你好，你好， 你好。 睇起上咧，开征销售税仲死多以前重，因为点解咧？你嗰啲销售税咧，靠人去买嘢啊嘛。你如果有内地人嚟买嘢咧，你征收销售税咧，可能啲收入好多。而家个个人都紧裤头。我所知咧，就已经过年咧，已经有四间酒楼系停业啊。我所知啫，咁樣你而家嗱，嗰啲人有個收入嘅，突然間冇咗收入，佢點去買嘢啫？點去買？我哋太過依賴係自由行啊！我哋香港都根本就係、是、呢、這個服務行業同埋自由行。而家咧，而家現在咧，你阿爺中央覺得你唔聽話咧，佢一定唔會幫我哋嘅。係咁講啊！如果係香港咧，而家俾咗嗰啲所謂咩疫嗰啲救嗰啲基金咧，先系帮到老板。咁而家突然间失业冇嘢做，啲人冇收入，咁点样冇帮助到佢哋？ 好多谢晒石先生。我谂冯振超咧都翻翻系一个老话题啊，即系其实系咪应该有一笔嘅临时嘅失业援助金去帮呢啲人啊？ 我谂呢个可以考虑嘅，因为事实上我谂今次即系特事特办啦，应该即系亦都应该我谂从即系整个社会嗰个嘅即系唔呢个唔系一个即系。所謂好福利主義嘅一個邏輯嚟㗎，因為事實上即係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話如果有一大班人突然間即係因為呢啲不能抗疫嘅即係外來嘅環境而使到佢哋失業嘅話咧，政府有責任去咁做咯。 嗯，好啊，嗱，不如咁啦，休息一陣啦，聽一節咧七點鐘嘅新聞報道，翻嚟咧，不如我哋轉一轉另一個話題，就係講八三一嘅半週年。咁但係咧又見再有一啲嘅衝突發生啦，究竟情況係點咧？翻嚟傾傾。 需要依据法律，他相信这一日不会太远。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扩散，梵蒂冈和塞尔维亚都出现首宗确诊病例。德国单日新增134宗确诊个案，累积增加至534宗，超过一半病例来自人口最多的西部北莱恩威斯特法伦州。荷蘭出現首宗新型肺炎死亡個案，患者是一名86歲男子，星期五在當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一間醫院病逝，當地至今有8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度雲帶正覆蓋華南，而現時影響廣東沿岸地區的東北季候風會在明日逐漸被一股溫暖潮濕的海洋氣流取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屯门公路嗰边嘅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浪翠园段咧，因为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比较塞车啦。龙尾分别去到丁九同埋丁九桥嘅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浪翠园段，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分别去到丁九同埋丁九桥。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码头，而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范围都是比较多车的。 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下角道政府总部，西行就排到去世界贸易中心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来湾仔的支路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塞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塞到果栏，狮子山隧道而家窝打路道嘅龙尾咧就排到深麻实道去沙田方向吓，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钻石山近住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咧九龙入口都多车啦，龙尾到观塘泳池附近。港岛路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跟住维园落桥位咧就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啊。西营盘嘅东边街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介乎大道西至第一街嗰段嘅东边街咧就需要封闭嘅。而家要去呢个医院道嘅车辆就需要改行西边街。现时皇后大道西同埋东边街交界嘅交通咧都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啦，咁啊，观塘嘅开源道去码头方向，由伟业街一路去到观塘道咧，都系相当之繁忙嘅。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近住敬业街嗰段都系多车啦，龙尾排到去丽业街。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裕民坊一带而家都系多车嘅，龙尾到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由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富豪东方段咧，都系慢车。大角咀合群街因为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啊，咁啊。而家唯一嘅行车线咧系封闭嘅，受影响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会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精拎一点，健康加油站。 大家好，我是方健儿。如果大家屋企有多口罩的话，出街的时候除了自己一定要戴上之外，在街道遇到没有口罩的老友记或者清洁工友，都可以慷慨地送一个给他们。记住啦，防疫要大家齐心做，善大善小都要为。祝大家百毒不侵，身体健康。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拎一点，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嚟咧，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电话旁边咧亦都系揾翻咧李月华同埋冯振超两位出嚟，两位好。 系， 两位好。嗱，头先都讲啦，就系、是、因为我哋而家就想倾倾咧，系八三一事件嘅半周年啦。咁因为喺即系29号嘅时候啦，亦都有一啲嘅网民咧系号召咧去到港铁嘅太子站嗰度悼念嘅。咁亦都咧系引起一啲嘅事件啦。有人咧喺多处就燃烧杂物啦，同埋投掷汽油弹啦，而警方咧即系亦都出动咗。大家冇見一排嘅催淚彈同埋發射咧胡椒球彈咧去驅散啦。其實睇翻啦，反修例事件咧由舊年咧發展到而家咧都已經好一段時間啦。咁但係今個星期咧亦都有報章咧係再係跟進翻咧嗰陣時政府話要增設一個對話辦公室咧協助構建對話平台咧嘅呢一個事宜嘅。因為呢個辦公室咧而家就係由創科局嘅前常秘咧卓永興擔任主任啦。咁啊，為期咧。就半年去到 今個月中咧就應該完咗佢嘅任期啦。咁但係數數咧，其實除咗舊年九月底嘅公開嘅社區對話之外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叫做即係 Facebook 嘅對話啦。咁但係實際即係位數係幾多咧？咁亦都向對話辦嗰度即係傳媒向對話辦問過啦，就似乎冇一個確切嘅數字喺度。咁亦都話咧，原定舉辦嘅深度對話同埋 Facebook Live 咧，因為疫情咧而需要延期或者擱置嘅，而支援對話工作咧就會喺對話辦咧嘅任期完結之後咧，再由其他工作單位咧繼續進行啦。咁另外一個大家關注嘅就係獨立檢討委員會啦。咁之前咧係政府嗰度就話咧已經係揾到合適嘅人選出任主席同埋成員，預料咧農曆新年之後咧係公布嘅。不過而家似乎都未有任何嘅一啲即係新嘅進展嚇。兩位即係點睇？即係半年以嚟嘅情況咧，究竟有冇改變到任何嘢咧？嚇，例如話。 三個字啦，就係得啖笑啦。即係我諗呢個對話辦由佢開始講話要成立咧，其實大家預咗佢唔會做到啲乜嘢嘅，只係一個形式上我做咗嘢啦咁。因為我睇即係我哋睇得到即係特首咁佢個態度根本都唔打算去。我自己覺得他不打算去解決這個問題，他仍然是覺得是警察是做得對的，警察沒有錯的。那這個核心的問題不去解決的話，你說什麼辦都沒有用，你說這個什麼獨立檢討委員會也都沒有意思。因為過去從他的紀錄來看，就算他委任一些當其時大家都願意接受的人來做都好，到最後那個結果如果不是如他所要的话，他自己都会插手。所以我这些过场式的东西呢，其实真的悭返都得的了。 嗯，那冯振超呢？ 我想呢就另外可以值得即是大家都去思考一下的，就是即是监警会其实有个报告的嘛。 是。 但是监警会报告到现在都未出。 他是因为有一个司法复核的案件而即是有一些延迟的。 是啦，这个就是政府那个即是逻辑啦。但是即係我覺得監警會個報告本身其實係咪亦都係咪完全唔可以見光嘅咧？咁呢個我就即係我自己有啲懷疑嘅。咁我覺得牽一發動全身啦，其實亦都環環相扣啦。即係監警會報告再加埋呢一個嘅檢討委員會，咁啊亦都即係嗰個大家見到啦。其實即係好似你所講啦，八三一半週年，其實所謂半週年真係我會覺得係文，即係一啲網上面揾一個日子出嚟咧，去做一啲嘅社會運動嘅啫。其實即係你話連半週年都要悼念嘅，咁其實我都覺得以前即係我哋或者我嗰輩嘅人就比較少聽到所謂有半週年呢樣嘢啦。咁但係亦都從呢一樣嘢可以反映到，就係話我諗嗰個民情咧，就仍然係未即係得以緩和啦嚇。 喺民情未得以緩和，咁到底香港嘅社會即係好多唔同嘅問題，應該點樣處理咧？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下啦。嗱，咁如果傾到咧反修例嘅事件啦，咁大家一定會係傾到咧，就係喺美國通過咗嘅相關嘅法案啊。咁因為如果根據咧，即係美國嘅呢一個法案咧，其實係佢哋嘅國務院係需要咧提交報告咧去做一個參考嘅。咁而咧，而家咧，其實就有一啲嘅議員咧，佢哋係去咗美國嘅。嗱，咁啊，因為舊年年底啦，通過咗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啦，咁其實咧就即係國務院係需要喺每年3月31日之前咧，就香港政策法嘅實施情況啦，向美國國會咧係提交報告。咁亦都加上咧，就係舊年年底通過咗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咁所以今次呢一份嘅報告咧，亦都係特別受到關注。有邊啲議員是去了呢？就是包括了行会的召集人陈志思、廖长江、叶刘淑仪和张国军。另外就是泛民那边就有公民党的谭文豪、梁继昌和是莫乃光这几位的议员的。几位我想请问一声，即是他这个的报告呢，其实又或者咁讲，即系你哋预计呢几位嘅唔同嘅议员访问美国嘅行程，对于美国去点写嗰份报告个影响会有几大咧？对于佢哋根据呢个人权及民主法案而启动一啲甚至系相关嘅制裁措施，个影响又会有几大咧？吓，冯振超， 我自己觉得就影响唔会好大啊，因为我觉得美国嗰方面咧，其实即系政治系好现实嘅。 佢哋一定係有佢哋自己嘅盤算啊，而呢個盤算唔會因為即係有幾個所謂唔同意見嘅人過去，咁佢哋就會即係大調就會即係完全轉咗過去咯。我唔係好相信咯。咁另外一方面就我覺得今次其實即係譬如建制派啊，或者即係親政府嘅政界人物過去咧，其實都真係我覺得都係兵行險著㗎，因為事實上我諗即係一國兩制底下咧，其實基本上呢一個會唔會其實都係外國干預本地嘅本港嘅事務呢一個嘅邏輯？究竟是不是今次完全就不適用於即是一些我們的行會的召集人都去跟外國去解說啊，或者是不是出席一些官方場合啊這樣。我估計可能即是其實未必一定是一些官方場合的會見咯，因為如果真的官方場合去解釋給美國的國會的議員知道香港的情況呢，那這個我覺得在外交上好像其實都真的是一個比較即係我會比較，即係我都覺得唔係一個好尋常嘅一個嘅做法啦，嚇。同埋如果恆常化係咁樣做嘅話咧，咁呢一個真係我就覺得呢個對於主權嚟講，真係有一個幾大嘅一個嘅即係震動咯，嚇。 係好，不如我哋先聽一聽咧，有位聽眾嘅睇法先。黎先生，你好，黎生。 係你八三一嗰啲咧，都係林鄭嘅政府同嗰啲差佬搞成嘅。哇！咁啲胡椒噴唔好似我食辣椒醬咁周圍噴嘅，咁你人哋全世界都知道，佢仲愚昧到咧，又俾人講你哋啲港台嗰啲記者咧，我發覺咧最近啲差佬係針對你哋嘅，有乜嘢又噴你哋嗰啲攝影師啊，咁你係幾衰咧？你話佢 咁啊，即係阿黎先生就有咁樣嘅評議嚇。咁、 如果香港好咧、就林鄭呢班落台嗰啲差佬咧，又落台，尤其是嗰個頭頭姓鄧嗰、那個。满口大话。 好，嗱，多谢晒啊黎先生，呢、這个就系黎先生咧佢自己嘅意见啦。咁不过头先阿黎先生都提出咗一点啦，就系、是、过去嗰段时间咧，警方同传媒之间嘅关系咧，实在系相当之紧张啊。咁啊，李月华，你又点睇咧吓？ 阿黎生其实佢都睇得，即系作为一个市民咧，佢睇得好通透啦吓，即系警方系针对传媒噶啦。傳媒當中咧，又特別針對港台啦、南翔新聞啦、蘋果日報啦，咁即係呢個係都好明顯睇得到。咁即係如果呢一個警察無限濫權嘅情況唔改善，或者係政府林鄭政府係繼續支持咁做嘅話咧，那個死結我睇唔到點樣解決。 咁其实你觉得即係喺呢半年以嚟啊，即係唔好淨係话半年啦，即係由去年年中到而家为止呢，究竟有冇啲咩嘅方法政府係会係可以平息到即係因此引起嘅紧张同市民之间嘅紧张关系呢？又或者你觉得近排嚟讲呢，政府有冇做到任何嘢去处理返呢一个关系呢？ 冇啦，因为大家讲緊嗰个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呢大半年發生嘅一啲嘅警民衝突嘅問題啦、警暴嘅問題啦，或者係呢個運動之所以點樣源起嘅問題。咁呢一樣嘢其實係一個其實跨階層，甚至無政府裏面或者係建制派都有人去支持，咁政府都唔做。咁你唔做嘅話，你亦都頭先講啦，連一啲点讲啊？即系个内容应该冇乜杀伤力嘅，即系监警会嘅报告都延迟。咁呢咁样嘅态度落去嘅话咧，疫情过去之后，我唔睇唔到咧，嗰、那个问题就会因为拖就过咗去啦。咁，因为我谂香港人咧呢半年咧，其实亦都学咗一样嘢，就系、是、好明白政府系不断拖。咁过去可能拖拖下大家就算啦。咁但係我諗喺呢半年大家学到一样嘢就係呢，我哋会记住囉。 好。 係会算囉。 好，听一听郑先生嘅睇法。郑生你好。 係，应该你好。 係，请讲啊。 就係睇八三一呢半年制呢，咁其实睇得到呢，香港而家新呢一代呢係放唔低嘅。即係香港新呢一代呢，由大学、中学、小学。我諗而家你问呢班学生呢，我有次呢同班幼稚園學生，佢哋都可以圍台嘅話，你哋今日開緊會，驚啲乜嘢啊？佢話五大訴求，連幼稚園啲學生都識。即係其實香港呢一新呢一代咧，係根深蒂固咧， 即係知道香港人係從中國係有分別嘅。咁即係其實咧，而家喺呢個建制之下咧，其實中國咧應該有兩條路揀嘅啫。一係咧就真係正正式式行一個一制，咁大家就死咗條心。 嗯。 一係咧就真係放翻條路，俾香港嗰班新嘅一代、新嘅年青人，係真係睇到佢哋可以自己有選擇嘅空間。即係喺一個兩制之下，即係行出一個正正式式嘅一個兩制，類似鄧小平嗰陣時，即係俾翻個空間，俾翻香港呢班年青人咧，佢作一個當家作主。 嗯， 如果唔係嘅話咧，係一個死結嚟嘅，只係到某一個時間咧，一定會爆嘅。 好， 其實中國政府一定要承認呢，一定要做，即係一定要選擇 嘅 啦。 好多謝曬鄭先生嘅意見啊！不如咁啦，我哋都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講另外一個都係同媒介相關嘅話題嘅，因為喺星期三嘅時候啦，通訊局咧就宣布係撤銷咧本地嘅免費嘅電視嘅持牌機構咧，必須要播放香港電台節目嘅呢一個要求，都引起咗一啲嘅議論。1872321。转头翻嚟倾一倾啊！ 究竟编剧嘅灵感喺边度嚟咧？唔通真系同人倾多啲、睇多啲咁简单？ 著名嘅编剧庄梅岩似乎有特别嘅技巧、啊。 我去同人做 research 嘅时候咧，我系唔会用录音笔，甚至乎连笔记我都唔会带。嗰、那个原因系我唔想将呢个对谈变成一个好工作，系重要嘅嘢就会留低噶，我就会觉得我会记低嗰个感觉。 今个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嘅《大学堂》， 庄梅岩会同大家分享佢嘅戏剧人生。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美国总统初选转入直路，系超级星期二。 This campaign.I will send Donald Trump packing. 前副总统拜登势如破竹，喺多个州份胜出，将会同左翼嘅桑德斯竞逐民主党提名，挑战特朗普。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阿爸俾人拉咗，我而家都唔知道可以点做啊！ 你可以下载这个免费的手机应用程式目录通，入面有惩教院所的相关资讯，亦都有求职平台，还有基本法律常识以及转介服务添的。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会请来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执行主席曾思俊博士和大家详细介绍的。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咧，先揾翻冯振超同埋李月华两位出嚟啦，两位好。 系 大家好。咁啊，通讯局咧，佢嘅即系话可以免费电视嘅，即系免费电视嘅持牌机构咧，唔需要再系播港台节目咧嘅理据系啲乜嘢咧？佢就话因为港台嘅电视频道嘅覆盖范围，旧年咧已经达到99%嘅人口啦。佢呢个覆盖率咧系媲美其他以大气电波咧提供免费电视嘅商营电视台嘅，亦都话咧市民可以透过港台嘅网站啦，同埋流动应用程式咧接收部分港台嘅电视频道。咁所以认同咧，而家系冇一个充分理据继续要求商营嘅广播机构咧播放港台节目。同时咧，亦都话即系免除咗呢一个咁样嘅要求之后咧，就可以更加有效咁腾出一啲嘅频谱同埋广播时间。嗰、那个广播时段咧可以用嚟咧播放其他嘅节目，为公众咧提供更加多多元化嘅电视节目选择，亦都可以令到商营机构咧带嚟一啲广告咧同埋赞助嘅收益嘅。咁而香港电台咧。就个回应就系话，对于通讯局嘅决定咧，系无异议，并且感谢咧免费电视持牌机构咧多年嚟系播放港台制作。咁我哋可以睇到啦，无线电视咧已经系将佢六点钟嗰个时段咧系即系寻日开始，星期四开始啦，就已经系冇播到港台节目，就播咗其他嘅节目啦。咁而 View TV 咧亦都系表示欢迎，咁认为咧编排节目更具弹性，但系佢哋就暂时嚟讲都未知会几时咧作出一个唔播放港台节目嘅改变嘅。两位点睇呢个嘅安排？系咪一个合理嘅安排咧？阿冯振超， 咁我谂即系要睇翻就系话咧，究竟呢一、這个嘅做法咧，即系除咗你话系即系呢个通讯局佢头先讲嗰啲理据之外咧，其实会唔会令到未来嗰个发牌条件嗰度咧都有一个改变咯？ 嗯， 因为即系其实我都唔知算唔算一个潘朵拉的盒子啦。咁啊打开咗之后，咁即刻其实已经有啲即系意见啦，就话咁系咪仲以后都系唔收嗰个嘅？牌照費呢， 頻譜費嗰個係 係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其實呢一個就真係如果以阿李允晶佢2018嗰陣時嗰個講法嘅，咁啊即係基本上可能真係一年嘅牌費都係以億計嘅喎。咁呢個係又係咪即係一個 未来，但我觉得如果大家尊重合约精神嘅，咁基本上第一就我又唔係好明点解最初係讲咗係要播，而家突然间人家提出话唔播就可以唔播啦。咁第二，咁我当係呢一次当係大家佢哋大家倾即係大家觉得都係可以达成一个新嘅协议都好啦。咁会唔会下一个嘅即係 contract 嘅时候咁就会有一啲新嘅做法呢？咁我觉得呢个值得关心嘅嘢囉。 李月华呢， 我想大家睇睇个时间点啦。 TVB 係1月9号即係据报啦，1月9号向政府提出嘅。政府係2月呢几日2月唔记得 几号啦。呢个3月4号。3月4号通讯局係作出一个咁样公布嘅。 个零月啦，个零月就即刻作决定啦。中间呢仲卡住咗一个呢公务员要 home office 喎。即政府差唔多係半停擺咁樣，或者即好多好多工作冇做啦。咁頭先我哋先講緊話好多應該做嘅嘢，要出嘅報告，或者係要做嘅所謂深度嘅諮詢啊，各樣都因為話呢，因為個疫情所以減緩咗。點解呢一樣嘢咁快呢？我都好驚訝，一個月多啲作咗決定啦。咁咩原因呢？呢個第二頭先都講啦，嗰、那个合约或者嗰个协议出咗嚟，协议未个协议期未完㗎喎，点解中间要改呢？而家佢提出嘅理由我唔觉得係大到一定要改呢样嘢喎。同埋呢佢嘅理由就係话哦，港台而家呢有夠渠道呢俾人知道可以睇到港台节目啦，所以冇需要播。但对唔住喎，个协议要播港台嘅嘢，除咗呢个你，除咗以前港台冇咁嘅频道之外咧，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唔使收你个频道费啊嘛，所以你要有一啲责任做翻啊嘛。咁而家呢一样嘢有咩差别咧？多啲多啲所谓多啲嘅时间可以俾港台嘅节目俾到人睇，有咩唔好咧？咁当然而家啲人睇唔睇传统嘅电视啊，或者 TVB 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啦。所以我睇唔到呢而家政府讲出嚟嘅理由呢係一个好充分嘅理由囉。 係嗱，亦都补充一下啦，其实头先大家提到嗰、那个关于频谱费嗰个解说呢，係阿李敏晶呢喺2018年啦，有关于即係广播嘅检讨上面嘅咨询有一个记者会上面呢佢答嘅。咁当时呢其实佢嗰个答法呢就係话商营嘅持牌嘅机构呢，佢哋係要履行唔同嘅责任嘅，包括咗呢就係譬如每个星期係要播可能是超过40小时的一些，可能是涉及到同性年青人啦、成人啦等等嘅年青人啦、老人家啦等等嘅题材相关嘅节目啦。咁另外佢哋亦都需要播一啲即係政府指定嘅内容啦，譬如就係、是、即係包括咗一啲嘅政府嘅短片啦，又或者係港台节目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佢嗰陣时话点解唔收嗰个频谱费呢，佢係包含咗几个部分喺度嘅，係啦。冯振超，即系如果系咁嘅时候，其实系咪都即系你又觉得即系咪一个政府即系佢而家话唔使播港台节目，系咪都系一个可以理解嘅一个安排咧？同埋你头先讲到嗰合约嘅问题嗰度，应该点解决咧？ 其实究竟往后嗰个发展会系点，我就即系比较关注啲咯。究竟有冇即系有冇人会对即系今次呢一个通讯局嘅决定有质疑嘅？咁而通讯局又会唔会出嚟解说？咁而亦都会唔会即系再引申一啲嘅其他嘅法律问题？咁我谂呢一啲都系可能会出现嘅状况咯。因为事实上其实正如头先所讲，港台自己有频道有频谱，同你嗰个合约其实基本上其实应该系分开两件事去睇嘅。咁而调翻转头讲就系、是，其实我谂即系港台嘅回应啦，通讯局的决定啦，其实这些是不是政府其实基本上是不是通讯局本身可以做的决定呢？ 冯振超不好意思，因为就来答半新闻回来再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本港再多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名56岁商人，佢同太太、两名女儿同埋工人住喺西半山宝城大厦 A 座，前日出现发烧等病征，寻日先后送加洛萨医院同埋律敦治医院，今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患者上个月25号至本月4号到伦敦同埋巴黎公干，相信属于输入个案。中心呼吁3月3号乘坐 BA0323航班从巴黎飞往伦敦的商务舱乘客，以及3月4号乘坐伦敦至香港 BA27 商务舱乘客联络中心。另一名确诊者是85岁本港居民，同第105号个案女患者参加同一个印度团，住在港岛西区美景径美景台。医管局已为400名由湖北返港市民抽取样本化验，其中217宗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阴性，包括13名孕妇，当中8人怀孕25周以上，佢哋被送往沙田威尔斯医院做产前检查，全程需要戴外科口罩。有消息指，协助产检嘅医护人员不获准戴 N95 口罩。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表示，孕妇本身并无病征，测试都是呈阴性，由于不会做高风险程序，负责的医护戴外科口罩已经足够。另外，他表示早前订购的保护装备已经陆续抵达，目前保护装备够用1个多月，但仍然担心3月供货情况，因为全球保护装备需求增加，亦有国家禁止出口，会监察 N95 口罩存量，缩减非必要使用。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機場口岸已經有全面體溫檢測，衛生署將會逐步就不同地區的風險推出健康申報措施。他又說，基於各地疫情發展，呼籲外遊人士小心考慮，特別是計劃去廣泛有社區個案或者個案比較多的地方。而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余慧玲表示，新藥瑞德西韋是未註冊的藥物，臨床資訊不是很多，但有機會引致較多的肝酵素。下星期的臨床測試將會探討藥物對病人的副作用和安全性，以及醫治新型冠狀病毒的成效。南韓與日本因應防控疫情引發的外交爭議升溫，在日本昨日宣布下星期起暫停南韓國民的免簽證和要求南韓旅客隔離14日之後，南韓決定同日起暫停日本公民的免簽證入境政策，並會對所有從日本入境的外籍旅客採取特別入境管制措施。南韓外長康京和早前召見日本駐韓大使抗議，對日方的措施表示遺憾，認為是不合理。日本厚生勞動相加藤勝信說，南韓的感染人數增加，日方為了回應國民的不安而推出相關做法，進行隔離只是要求的性質。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晚上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咁較早前近住浪翠園嘅意外事故仲未清理好嘅，一帶嘅交通非常擠塞，車龍排到去近長青隧道嘅管道出口。就是、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較早前近住浪翠園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龍尾去到近長青隧道嘅管道出口。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賣會大樓對開，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漆咸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 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另外，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支路都是车多。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近丽景。咁之後喺封路方面咧，提翻大家西營盤嘅東邊街因為爆水管，而家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東邊街唯一行車線仍然封閉，前往醫院道嘅車輛咧需要改行西邊街。咁另外皇后大道西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東邊街嘅慢線亦都係封閉嘅，一大交通繁忙。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獨後駕駛無論有冇影響你嘅駕駛能力都係違法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由于惊院舍爆发，大家都关心院舍里面又有没有什么跟进工作呢？应该要 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会长黄天佑医生。 院舍就是老人家住的地方，他们是他家里的，都是要平衡，是不是好像医院这样做？譬如他吃饭可不可以分开用餐呢？每日都要知道有没有发烧和有没有症状。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芳芳姐，想找你录个宣传声带啊。 冇问题，逢星期四晚甜淡情怀，香港电台。 芳芳姐，唔系啊，系你想手下留情嘅宣传声带啊。 哦，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仲有我潘芳芳， 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请翻冯振超同埋李月华两位出嚟啊，两位系嗱，唔好意思啊，头先答半新闻之前咧就截咗个冯振超，你有冇任何补充？ 其实我反而想补充一两句，就系即系呢一个建制派访美啦，我觉得即系。你話如果係泛民或者反對派訪美呢，我就即係我冇嘢講嘅，因為我覺得佢哋由來已久都係想做呢樣嘢㗎啦。但我覺得反而建制派呢，其實應該真係做實事，就係喺即係點樣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喺香港做返好佢哋嘅本分，同埋即係我諗喺嗰個嘅成個民情上面點樣掌握更加好呢，我覺得就比佢哋去美國嚟講應該更有用囉。 嗯，好啊吓，嗱，咁不如我哋又转一转另外一个咧，都系同疫情相关嘅问题啦。咁就政府咧，佢哋炮出咗总共系四班嘅包机啊，就接载咧喺湖北滞留嘅一啲香港人咧翻嚟嘅，咁总共系接咗400多个嘅。咁当然啦，对比起全数滞留喺湖北嘅人士咧，有成即系3000多位咧，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人喺嗰度啦。咁亦都咧系问到啦，究竟会唔会即系？即刻再派包机过去咧，咁政府就话即系下个星期再派包机咧，去当地接载香港人嘅机会唔大，因为事前咧亦都要做好多嘅准备功夫，亦都要同当地嘅政府协调，咁要揾到一个稳妥方法咧，再去策划，再去做嘅。咁同埋亦都关注咧，就会唔会派包机咧去一啲比较偏远嘅地方咧？因为而家有一啲偏远地方可能系即系同武汉嗰度咧系都距离个车程咧都远嘅，咁所以就未必能够。 夠即係經歷到即係六個小時嘅車程咧，去到搭機翻嚟香港。咁似乎咧政府暫時都未有回應啦。咁好啦，我想問兩位啦，即係你哋覺得下個階段即係政府再去接香港人翻嚟，其實嗰個功夫應該點樣做，或者吸取咗今次經驗，你覺得有啲乜嘢嘢應該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咧？例如話。 承接翻超头先所讲，即系我觉得其实政府一样，其实你扎扎实实去做一啲实事，唔好搞咁多政治动作，我谂咧会好啲咯。因为譬如武汉呢一个为例咧，其实接翻啲喺滞留喺当地嘅人，而佢有个意愿想翻嚟嘅，我呢个系香港政府嘅应有之义。做咗，我觉得应该咁，当然。做咗都多謝嘅，但係呢個係應該做嘅，唔係佢額外做嘅。無論嗰個幾困難都好啦，其實佢應該做嘅。咁如果一開始其實而家嘅感覺上都做得比較遲啦，咁就遲都好過冇咁，都接咗翻嚟。咁餘下嘅人有幾多佢真係係好想翻嚟，或者有咁嘅需要翻嚟嘅？我哋其實外邊掌握唔到，政府掌唔掌握得到咧？我唔知。咁但係我哋見得到就係一連串好多嘅政治動作，本來呢件係好事，但係加埋啲政治動作嘅話咧，我覺得佢自己係自己扣自己分嘅。 嗯，嚇，阿馮振超咧， 我覺得佢係做得遲嘅，咁但係就我同意阿如華講法㗎，我覺得即係做咗好過冇做啦。咁亦都其實咧我都欣賞佢即係嗰個嘅即係嗰個班次數目咧。是即係比較 flexible 嘅，係可以去到成三四班。咁呢個我之前我都未估計到佢哋可以短期內可以即係調動到嘅一啲嘅動作咯。咁我覺得未來就係、是，不過你話係咪真係好多分？我諗又未必係啊，因為事實上因為都講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已經。咁我諗下次可以再做得快啲啊，因為呢啲人命嘅嘢，我覺得真係唔應該遲啦嚇。 大家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18723咧，同我哋傾下啦。咁不過咧喺今次嘅安排上面咧，就兩位似乎有一啲嘅聲音咧，聽到就話究竟政府去決定去接載邊啲人，即係成為首批翻嚟香港嘅人咧，到底佢嗰個嘅準則會係點咧？咁當然政府佢擺喺最優先咧，就係譬如要考 DSE 嘅考生啦，佢有一個緊急醫療需要嘅人士咧，嗰啲係比較優先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人話：喂，譬如我有小朋友喺嗰度嘅，即係得個幾歲嘅啫，咁佢亦都即係未係緊急到即係非常之緊急嘅醫療。需要，但系佢都可能有一啲嘅医疗需要，有啲药都用完啦，等等咁样，咁系咪嗰啲又可以即系快啲翻嚟啊？等等咧，咁你哋两位即系点睇今次政府譬如处理边啲人可以先搭包机翻嚟先，即系呢一啲咁样安排啊？ 我谂咧，每一个人都即系如果佢想翻嚟嘅，都希望尽早嘅。咁政府主要系解释得清楚咯，因为实有啲人不满嘅，我觉得即系唔会每一个人都称心如意嘅。咁但系我谂即系暂时睇落啊吓。就唔係話太多嘅一啲嘅即係好負面嘅聲音，咁我覺得嚟講應該，而且當你三四班機都去咗，咁你而家亦都在籌備當中咧，咁我諗希望可以就係話即係再做得好啲咯，因為我你問我要好責備佢哋話佢哋即係都揀得好差咁樣，咁佢咁實有一啲嘅遺漏，咁但係我諗只能夠係希望係盡量做好啲嘅啫。 聽一聽一位聽眾先啦，黃女士有咩睇法？黃女士。 是你哋好啊。 是你好先讲。 我反而呢是关心呢嗰、那个呢是住深圳嗰个香港嘅孕妇呢，佢预约香港嚟到去生产呢。 嗯。 咁佢临生产前先至嚟香港。咁变咗就港府就唔需要佢隔离14日啦。呢个呢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好危险咯，尤其是即系你佢而家系阴性啫，但系你之前复期好难讲㗎嘛，有啲都验几次先至可以知道。所以佢呢啲咧，即系我唔知点解嗰个孕妇佢唔可以早啲嚟香，即系早啲翻香港隔离14日，然后即系嚟到去嚟到去迎接嗰个真系入院嚟到产生小朋友嘅日子，我唔明点解佢冇咁样去预咯，佢即系抌粪水先落嚟咯。咁我觉得呢个真系即系我觉得就咁表面睇系好唔负责任。因为你咁样会对医疗人员同埋其他人造成一种嘅压力同危险咯，所以港府唔需要佢隔离14日，而即系而且咧新闻亦都讲，就系话佢又唔俾接触佢嘅医护人员，佢话因为佢系阴性，所以佢就唔俾佢戴嗰个 N95。喂，大佬，你都话啦， 一次有時真係唔可以作準嘅，大佬。你所以你諗下，你已經即係你諗下，搞到醫護人員都要咁樣。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依啲咁嘅 case 咧，港府係要堵塞個漏洞。譬如話已經發生咗嘅，之後都要懲罰佢咯。 我明白。明白，即系好多谢晒阿黄女士嘅意见。咁啊，亦都补充一下啦。医管局咧喺2月29日嘅时候咧，佢就话即系如果居住喺内地嘅香港人需要使用公立医院嘅医疗程序，要先完成强制检疫，先至能够接受咧已预约嘅医疗程序。否则咧，医管局可能会取消或者系延后预约嘅。咁但系对于头先话即系边啲人翻嚟先啊嗰个嘅安排嗰度，你话有冇补充啊？ 我谂系一定是有所謂的前後次序啦，我想他特別是因為武漢比較是容易啲去接觸到，或者容易啲即係去到機場啊咁。咁呢一批同埋特別係頭先講嗰啲，因為考試啊或者年紀大啊有醫療需要嗰啲翻嚟先，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嘅。但係緊接住其他大家其實有期待嘅，包括佢嘅家人啊，包括仍然喺當地。是想翻嚟嘅人啦，喺當地嘅亦都有啲可能佢覺得唔翻嚟係 OK 嘅，咁唔係話全部都想翻嚟，咁但係想翻嚟嘅人咧，其實即係政府係有，我覺得係頭先所講係應有之義咧，去幫佢哋翻嚟嘅，咁所以而家因為佢做完咗啲四班之後咧，佢而家嘅講法就係話咧又係。有啲難度啊，咁我又真唔明白，難度已經做咗一次啦，咁嘅經驗都有啦，咁到底實際嘅難度係乜呢？係咪有啲嘢係同當地政府嘅溝通係因為我哋冇咁嘅渠道嚇，咁係咪呢一樣嘢反而可能係咪中聯辦啊，或者係中央政府係可以幫到手呢？呢啲就真真正正係幫到香港人手應該做嘅嘢咯。 好，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想講一講啊，即係咁多嚟自譬如武漢啊，或者係其他地方。嚟自嘅翻嚟嘅香港人咧，其实佢哋都需要有一个检疫中心嘅。咁政府咧，亦都系加速兴建咧唔同嘅检疫中心。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嘅检疫中心咧，佢系用一个直接委聘承建商嘅方式咧负责嘅，即系话咧唔使经过招标。而今日咧喺立法会嘅财务委员会啦，亦都系即系要处理咧一项申请嘅，就系俾透过奖券基金咧去兴建咧检疫中心。咁大家又点睇呢啲安排咧？1872321，转头翻嚟同大家倾一倾呢个议题啊！ 中国生活百科， 中国二月份嘅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得35.7%，创有纪录以嚟嘅新低。不过随住复工复产咧，深圳就有工厂话唔够工人，人工都升咗50%。咁三月嘅 PMI 会唔会升翻呢？ 中国点点点，知多一点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中国点点点，听得到嘅中国生活杂志。 祝心理主持 黄仲远、 李秋婷， 我哋喺呢个抗疫期间咧，有好多好多嘅不满啊！ 系啊，即系例如啲处理方法啦，可能令到大家咧都会愤怒嘅。愤怒咧，其实亦都系有另一个作用嘅，就系话俾你听咧，有问题喺前边要解决，所以咧你先至会做嘢嘅。因为咧，如果你冇动力咧，例如悲伤咧，你就会乜嘢都唔做。愤怒咧系会令到你有动力，咁所以咧你要识得去控制咯。 祝心理，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创作过程当然不会那么易被你看到啦，除非你开着部电视看港台电视新的外购节目《宫崎骏的10年》。 宫崎骏就不多被人拍的，这四集的纪录片都是会记录他暂时为止最后那两套长片的制作过程和整个心路历程，真是很贴身地追访着他的。 星期日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港台。上一代的医生 初那几年做医生，那几年3天按2万 call 的，即是72个小时，有60个小时按 call 的，所以按 call 36小时其实没什么东西。 新一代的医生 为什么状元都会想做医生？其实不是因为你是叻仔叻女所以你会去做医生，而是因为你想做医生所以你会想考。 你要好近。 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罗永聪主持两代人。今集请来港大医学院黎青龙教授和医学院4年级学生岑仲斌讲医生。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请翻李月华同埋冯振超两位出嚟先吓，两位 系 嗱，咁啊，可能要花少少时间咧，去略略交代呢单嘅新闻嘅背景啦。咁由于政府咧需要增建检疫中心啦，咁所以较早之前咧，佢哋就未经招标啊，直接咧委托咧系中国交通建设嘅一间子公司中国港湾咧就兴建竹篙湾嘅检疫中心，造价咧系1.9亿嘅。咁然之后政府咧就再系发出文件啦，提及咧佢哋喺鲤鱼门公园及度假村、西贡户外康乐中心、八乡少年警讯中心同埋竹篙湾咧都会设置更加多嘅检疫措施。嘅檢疫設施合共提供額外約1250個單位嘅，而上面咧嗰六項工程當中其中五項都係無需招標嘅，直接委聘承建商負責。咁當中就除咗頭先所講嘅中國港灣之外啦，另外亦都包括咗係中國建築嘅。咁除此之外，亦都另外有一間嘅本地公司啦，佢係亦都獲得一啲相关的工程的其中部分的。咁啊，嗰几间公司包括咗头先提过的中国港湾、中国建筑，仲有就系咧系宝华建筑同新世界集团属下的协兴建筑咧会系承办嘅。嗱，咁啊呢几个即系消息出咗嚟之后咧，亦都引起关注啦。咁而今日咧就亦都再有一单嘅新闻咧，就系话。建築署正係為竹篙灣咧餘下500個嘅檢疫中心咧籌備工程，咁不過今次咧就會做一個招標嘅，係啦嗱，咁兩位即係你首先點睇，即係政府以時間趕急為一啲嘅考慮咧，而唔經一個招標程序，直接委託承辦商去興建呢啲檢疫嘅措施咧？阿李如話， 即係本來咧喺咁急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我覺得係有一啲嘅彈性嚇、即係佢即係當然佢都係符合翻嚇、即係而家個規矩啦。佢有啲過咗某個金額，佢就一定要招標啊咁。咁我覺得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你用咩標準去揾呢啲公司啦？呢、這個第一，同埋咧點解呢一個你就唔招標嚇？咁、然之後口罩咧？你又去招標，仲價低就得咁。咁你好奇怪，即係呢個政府個行事咧，即係個邏輯係點咧？即係點解呢度又咁，嗰度又唔係咁咁？呢、這個就反而係你惹人係好多嘅疑問。咁其實如果佢其實做得更加好啲嘅就係佢係開誠布公嘅。一早就開始同啲議員啊，即係透過立法會啊咁去交代呢啲嘢嘅，咁大家唔會有嗰個猜疑喺度，但係呢啲嘢咧唔係，即係好似係媒介踢爆咗之後咧，佢先至去好似補飛咁去講，咁就變咗令到人個印象唔好啊。 咁首先補充翻啦，即係口罩嗰度咧，咁政府亦都話佢哋用一個全球搜購嘅，就唔係就係靠招標嘅。啊，馮振超點睇呢個嘅新聞呢？ 其實我諗咧，佢今次就係一個特事特辦啦。咁我覺得喺疫情底下咧，我就理解佢哋要咁做。咁但係我諗個問題就不在於佢嗰個做法，因為我諗全世界嘅好多地方嘅政府咧，喺咁嘅情況底下都會即係用一個最快嘅方法啦。咁你話如果招標再聽打要搞一輪嘅話咧，我諗佢真係搞唔切嘅。咁但係我諗個問題在於嗰、那個。民望同個公信力嘅問題啊，即係呢個係個政府結構性問題，即係等於頭先阿月華提到嗰個口罩問題，其實口罩嗰個其實都幾，我印象中其實都幾好笑，因為講緊話招標嗰啲咧，其實佢唔係講緊話係中央去採購口罩嗰部分嚟嘅，其實應該我嘅印象當中，其實嗰啲文件好似係話其實係好似區議員就撥咗啲款，咁然後就嗌即係民政處去做一個嘅即係買口罩，咁然後就最後下邊即係話。在民政署那個的層級上面就用了這種方法去買，那這個你就看得到其實個政府本身呢，如果民望不夠高的話呢，他們做些什麼呢都很容易呢就會令到公眾去猜疑咯。那所以就其實我想看幾件事呢，我們都會見到就是說呢，當一個政府如果民望太低的話呢，其實呢你就算做一些事情出來呢都很容易呢，即是唔係咁容易令到公眾理解。咁我覺得而家往後唯一嘅解，即係一啲補救方法，就係如果你話單獨今次呢件事嘅，就希望就係嗰啲承建商同埋政府咧喺成個工程上面咧，盡量增加透明度啦，同埋就千祈唔好就超支超時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就 我想帶來那個政治的那個風暴就會更加大了。 咁其实政府呢亦都有喺即係社交网站嗰度呢去解释返即係点解要唔招标去直接委聘呢个原因嘅。咁佢就话由于疫情严峻，为咗尽量呢係压缩工期呢，咁所以有关部门呢就直接委聘呢具备土地平整啦、基础设施啦同埋组装合成建筑法工程经验同能力嘅承建商。佢哋就话呢个做法呢係完全符合政府嘅采购程序呢同埋规定嘅。咁但係今日呢亦都有另外的一宗新聞，就是關於竹篙灣另外的一些檢疫的設施。今天財委會就審議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當中就有一個就是包括是興建檢疫中心的，涉及9500多萬。另外獎券基金也會撥出11億，當中是1億9000多萬就用於在竹篙灣檢疫中心的工程。有議員就批評，喂，為什麼你會找獎券基金去撥款興建檢疫中心呢？咁呢個會唔會係繞過咗財委會嘅批准咧？同埋獎券基金，你應該要做即係社福用途嘅啫嘛。咁但係政府方面咧，財富局嘅常任秘書長啊劉炎就話咧，佢哋興建營社係屬於獎券基金資助嘅社會福利嘅範疇。雖然而家咧新起嘅營社就用檢疫用途啫，但係日後咧係可以轉做營社用途，亦都係獲得咧獎券基金諮詢委員會通過嘅。嗱，兩位點睇咧？嚇呢一個事件嚇？李耀华点睇咧？ 系正头先所讲咧，佢系即系佢会千方百计啦，揾一啲弹性去处理呢样嘢啦。咁我自己个人就觉得都系无可厚非。个问题就系、是，那个整体嚟讲咧，就系佢唔单单系喺呢个起呢啲检疫中心嘅问题，而系喺整体成个疫情嗰、那个嗰、那个部署啊、策略啊、应对啊，是没办法赢到市民的信心的。所以现在去做这些事，可能本来呢，本来大家有一个共信的话呢，大家都觉得即可能还要催逼你快点做添。但是当没有共信的时候呢，你怎么做呢，你都会惹人很多疑窦的。我相信他譬如你说用奖券基金，是不是违了规呢？我相信到最后是没有的。你告，譬如你说你要告他，我一定是找不到任何规条去违了的，因为奖券基金局也是他的人，也是他委任的。所以变了，即他一定是 OK 的。但是问题就是会被人觉得就是为什么你好像是绕过立法会。立法会有議員是說，喂，我們是否可以開一個緊急會議去談這些防疫的事呢？到現在開不到。 好，不如很快地聽一聽聽眾陳太的看法。陳太你好。 其實呢，我的看法是針對回呢今次我們有些武漢的即是港人回來香港一些安排上呢，我任相機呢有部分呢就因為發燒啦，有陪同我家人回不到來啦，但是竟然有些呢是會自己主動是臨時說不想上即是香政府的包機呢是不上機回來的。咁我嘅抗商就話，係咪呢班人你送咗佢出去武漢機場，佢唔上政府嘅，佢有另外嘅選擇途徑，搭另外啲飛機去離開武漢範圍呢？但係政府似乎冇喺呢方面交代過喎。咁變咗呢，我自己作為一個普通嘅市民，嗱，裏面有一堆係自己港人，你要翻嚟香港，我無可厚非啊。但係如果呢一班佢而家出發前，即係臨嚟到，佢冇發燒，你假設佢係安全嘅人啊嘛，係咪先？但係翻到嚟香港，佢要再隔離噶嘛，係咪啊？咁但係如果你嗰班唔上機嗰班人，你係咪送翻去原有地方？ 明白啊，真係關注到呢個安排，多謝曬你陳太啊。跟住啊，馮振超有冇回應？ 我諗咧，嗱，反而我就想 follow up 翻之前個問題啦。其實我覺得咧，一個政府咧面對一啲嘅突發性事件咧，其實最好嘅方法咧，點樣令人覺得佢做嘅任何決定都係有理有據嘅一個嘅情況咧，就係咧最好就係成立一啲小型嘅一啲嘅即係決策委員會啊。咁就然後咧就喺個盡量希望喺個議會裏邊咧各個嘅所謂即係政治板塊嘅人都有喺度，因為咁嘅方法咧其實就能夠令到咧，即係大家都感覺到咧，唔同階層或者唔同嘅市民咧，佢哋都已經有代表喺裏邊咯。咁就即係呢一個，我諗喺而家嘅政治，尤其是係咁分裂嘅情況底下咧，你要嗰 即係一啲嘅小喺立法會裏面開小組會，我諗都比較難。但係譬如每一個板塊，如果譬如有一兩個人咧，能夠即係同政府都一齊去決策嘅話咧，我相信呢個能夠減低政府個政治風險咯。 好啊，今日你都唔該曬馮振超同埋李耀華兩位啦，多謝你嚇，再見嚇。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咧都差唔多啦，一陣間咧我哋會有八點鐘嘅新聞報導，跟住落嚟會有手下留情嘅，請大家留意啦，拜拜。